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听风骚冇投诉，而家酷热天气警告，我系小张。 大家好，我系瑞仔。 早晨，我系东野圭强。极短篇推理故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有个杀手去接咗个 order， 要杀一个富翁，噔噔噔噔。每一晚六点钟，个富翁去放狗，咚咚咚咚。今晚落住雨，杀手又终于见到个富翁入房狗啦，咚咚咚咚。忍一忍，忍一忍， 快啲啦！ 于是佢想落手啦，跑过去一手捉住只狗走咗。点解？ 因为个富翁好中意只狗嘅。 错。 啊！佢追佢杀手要杀嗰只只狗咯， 错系佢追富翁， 系咪？佢追只狗俾车车死， 错。 佢点解要捉只狗啊？意思系吓，点解捉只狗啊？因为佢好中意只狗， 错 系咪一个说话噶？ 系啊， 哦，即系个说话嚟嘅。 因为佢老细嘅 order 啊，系啊， 好久不见， 唔系 长长久久。 个 order 系话 我要热狗， 攞佢狗命。 好好呢、啊這个杀手。东野圭强就咁样啦， 系 系啊，出翻出翻个出翻本书好冇？ 叫 做好久不见。 一首旧歌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十点十六分，三十度嘅气温啊！酷热天气警告迎生效。迎接呢个周末，今日天气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未来水天一样都系天晴，局部地区一样有骤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4度啊！所以听住风骚。人都开心啲，凉浸浸。 Never gonna let you down. 好，开始我哋今日丰收繁荣嘅节目噶啦，不如嚟个灵性啲嘅文章好唔好？咚，两位朋友，你觉得人咧到到几多岁度咧就会开始咧开窍，或者咧更加睇透咗呢个社会咧？吓， 好难讲， 冇得冇得讲， 会唔会？ 即系我见到活得好一百年几，但系都系 睇唔开 化。 系啊，我都未化， 系我都系我都未化。诶，我好啲。我覺得我比以前好啲 咯。係啊，真係未發好多嘢，原來啊，原來可以係咁 嘅，都係睇唔都係睇唔開啊。 係啊， 好啦，嗱呢篇文章佢話咧有以下嘅事情，如果能夠睇得化或者擺得低或者唔介意，咁咧人咧就會開心好多啦。但係呢一樣嘢咧，佢話好多年青人咧係未必會睇得通嘅， 唔會唔會同年青人講呢啲嘢 嘅 喎。 嗱， 不如先聽聽第一樣嘢就係放低你著嘅衫嘅價錢，身上加埋埋嘅嘢到底系咩牌子啊？咩价钱？总之舒服就会着啦。呢一样你觉得会唔会同年纪有关咧？即系会唔会即系当人年轻嘅时候都会系比较喜欢买翻一啲叫做名牌或者贵啲嘅衫？会唔会啊？即系根据 有唔同，因为我见过有一啲年轻人，佢哋系由头到尾都唔睇呢啲嘢嘅。 系啊， 系啊，佢哋真系舒服就好，甚至乎嘅话系执人哋嘅二手衫，佢都觉得冇所谓嘅。所以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 吓， 即系究竟系几时先？化或者几时先睇得开，又或者系咪同年纪有关？有关嘅，但系都系唔可以一足高扮晒 都系，系啦，系啦。咁啊，除咗衫， 咁你后生嘅时候，不如我哋讨论下。 我后生好少买衫噶。 哦，你买裙多啲。 裙就买围裙啦，净系攞条围裙就出街噶啦。 短裙有冇啊？ 冇，净系攞条围裙行出街，你谂翻几钱买？ 咩都冇，咩都冇， 乜都冇啊！系啊，嗰时我都话得一条牛仔裤咯。 点解嘅？ 唔 中意扮靓嘅，从来都 系啊，真系。 所以呢一样嘢又系因人而异嘅。有啲人又会觉得就话：，哇，你唔俾我买衫啊，宁愿死啊！我就算唔食饭嘅，我都要买衫啊，系嘛？所以冇得 可能屋企讲落啦，我觉得有两条牛仔裤、三条好似好浪费咁。但系而家梗系唔同啦，系啊。咁原来真系会咁样样嘅。我都话84年嘅黄大仙区节。我穿到90年代都仲穿緊， 即係嗰件 T 恤， 係啊係啊，真係唔同。可能我有特別啲啦，即係少買衫啦咁樣咯，係啊咁咯。 咁你又睇下你嘅行業咯，即係譬如可能我由好細個話已經入行啦，咁所以你自自然然就會你接觸嗰啲嘢比較多，同埋你會感受到嘅就係其實大家都會有壓力 㗎。 譬如可能你著一件衫，稍為只個牌子即係唔係嗰啲咩名牌嘅話，你會感覺上好似覺得係會有啲 爭咗啲 貴咗， 係自己嘅感覺嚟嘅啫。 都唔係 嘅，唔係嘅，未必嘅，都有嘅，都會有比較。即係其他啲人都會覺得嘅就係哇，佢著即係最新款 嘅 喎。sales 就梗系啦， 我都话我嗰阵都系做广告公司，但系真系冇乜所谓啊！你知啦，即系 art 嗰啲人又好理理啡啡、求求其其啊嘛，但系如果出去见客嗰啲咧，哇！嗰只表贵过你全身， 系啊， 系啊， 嗰啲所谓叫做咩装 码头， 码头系啊，你个码头，咁我所以我又觉得你真 系 好难讲， 系 嘛？ 你睇你从事咩行业啦，我觉得有影响嘅。 但系有啲人系好吹捧呢啲嘢嘅，我试过有一次咧，同佢圈中人咧一齐咧，搭车嗰次。咁佢話：喂，你知唔知啊 ？Michael， 知唔知我要標幾多錢啊？咁我唔知啊，咁樣。咁跟住講咗個牌子，佢話25萬啊。咁樣，哇！咁即係喺我眼中咧，2萬我都好貴噶啦，25萬。但係 你唔捨得買啫。 係啊， 唔係即係我 你買得起，但係你唔捨得買。 即係圈咗有啲人咧，係好想話俾人聽，你睇我標25萬。 喂，我戴25萬嘅標。唔知道咁样，我戴做咩啊？ 系啊， 咁系炫耀噶啦。 系啊，同埋我又觉得artist咧，即 系 佢哋嗰个用钱方法系真系又唔同嘅。 系， 即系artist啊，你因为可能某程度上易搵钱，咁佢都想。 嗱，有人咁样讲嘅，就系话其实咧，你要做嗰行，你要次嗰行。咁如果你做嗰行，你要次嗰行嘅话，你嘅artist噶，你红嘅话就梗系着最新嘅嘢， 系 潮流嘅尖端啦，又无可厚非嘅。 同埋目前，我觉得真系要贪慕虚荣貪慕虛榮唔係貶義嚟嘅，即係意思你要貪嗰啲掌聲啊，貪好多人嗌你啊、歡呼啊， 因為呢個就係成功啦。 你要享受呢樣嘢，係 啊，要享受啊，咁你就要即係整靚自己噶啦，買啲靚啲嘅鞋啊、衫啊，一定 係 咁 嘅。唔係，我見到嘅就係如果你話即係呢一篇文章都係可以應用於嘅，就係即係放於四海皆準嘅。咁當然我會覺得講緊我就係睇化人生，或者係即係有好多嘢放下嘅。你唔好同細路仔講，係 咪啊？ 我如果你細路仔好細個已經放下，我都有啲驚， 係嘛？ 即係佢躺平，佢廿幾歲嗰個應該要追尋呢啲嘢，佢 有呢啲咁樣嘅熱血，有呢啲咁樣嘅追求，你竟然我講嘅就話應該要放下自在。嗱，我又唔係好應，即係我覺得就 真係 佢唔應該將佢哋擺到呢個 cat 度。即係我反而會覺得就係呢一篇文章你要討論，可能講緊嘅你三十幾歲過後，或者你四十幾歲過後，你應該係要咁咧，你就能夠到達呢個境界啦。我拜係啦，就係咁樣。 即係你諗下一個五年班嘅小學同學，佢同你講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都 OK， 但係你會好擔心。 即係細路仔唔應該，係應該 即 係 未到 嗰個 未到 嗰個開心啊！ 因為嗰啲嘢你未明噶嘛，有啲嘢 未化， 係啊，腦筍都未生齊。你同我講叫佢放下， 咪 係咁，我都好怪。 好啦，除咗呢一樣嘢之外，第二個咧就係我哋廣東人嘅説話叫好一餐唔好一餐，只要你放下，你每一餐到底食啲乜嘢，喺大排檔啊，喺茶餐廳啊，喺最 cheap 嘅地方定係貴嘅地方，都係冇乜所謂嘅。 Objection， 唔係 呢 個 衡 量， 唔係 呢 個唔係咁 衡 量。好，請你請 發 表 下 先。 我只係覺得咧，你應付到嘅，你今日心情想食大排檔，你咪去食咯。 係， 你想去酒店整一個 high tea， 你咪去咯。即係當然啦，你唔好食完之後死啦，原來三日冇飯食。即係我覺得咁樣先係 負擔 起 就食， 唔 係充 分到， 但 係 食一啲好嘅嘢對自己好啲。尤其是年紀開始大啦， 你想感受嗰種氣氛啊。原來你去酒店梗係買一本厚疊疊嘅英文小説，咁你咪去咯。 嗱，我覺得咁樣嘅個心態在於嘅就係你唔好用呢啲咁嘅嘢，就我要慳錢啊，或者點咧嚟去折磨自己啊，虐待自己啊，又或者對自己唔好啊，咁我唔會咯。但係唔係話去茶餐廳食嘅就係唔好嘅一餐，茶餐廳都可以食得好好嘅，係啦。即係我覺得呢一個係你要識得懂得享受，而食嘅話呢一樣嘢我一定唔會放，我唔會放低咯。所以就係因為我從來都講過嘅啫。以前細個我反而唔係好明嘅，就係一啲比較上一年紀嘅人，佢哋點解會買啲咁貴嘅 organic 嘅嘢嘅？點解佢哋會買一啲咁貴嘅嘢嘅？我而家先至明白嘅就係冇啊！食落去嘅嘢係自己嘅營養，係供給你自己成個人嘅活動嘅。你點解唔對自己好啲啊？係咪啊？同埋你亦都唔係俾唔起。如果你上咗年紀嘅話，你應該 suppose 嘅係應該更加喺呢一方面嘅話，要再好啲，特別係食。 冇錯， 民以食為天啊！ 好噶，同埋食個過程都係享受嚟。 冇錯，同意嘅，同意嘅。我最近都善待咗自己好多嘅。我以前咧買過咧燒味飯咧買最例牌嗰啲，但係發覺咧成日俾我啲咧都係嗰啲咧 頭頭尾尾啊！ 咁我而家最近咧我就加翻多少錢咧？就是指定一啲嘅部位，咁覺得都食落去個感覺都係即係開心啲嘅。 你指定要雞胸啊？ 总之鸡胸又，因为你要加钱啊， 鸡髀咯，系啊，系。 O K， 咁咪好咯。 系啊，即系觉得。 但你又分几多餐食啊？个饭粒仲系 两餐。 是但你啦，你食晒。 唔系有啲嘢你冇 冇所谓。 我寻日 佢喜欢就 食咗个冇骨海南鸡， 就系因为寻日讲完 啊 嘛。 系 啊，有噶，有影响噶。 好食，好开心，好味啊！ 我呢期都食好多海南鸡饭，唔知点解。 同埋个汤咧。佢因為係中湯嚟嘅，我就問佢咩湯啦，咁佢跟住講咗花生雞腳湯，我可唔可以俾另外一碗渣我？ 總之希望大家善待自己，好好照顧自己。 係啦 ，You are what you eat， 所以嘅就係食嘢係好重要嘅。所以呢樣嘢就唔好慳，我真係覺得係啊，唔同你即係後唔後生，後生真係好難講嘅，後生好可能嘅就係唔知點樣食包薯片啊當一餐，你冇乜講嘅，係 啊， 你冇同佢拗，冇同佢拗，但係我覺得上咗年紀嘅話咧，呢樣嘢就真係化啦，好好地照顧自己，因為費事嘅就係。費事嘅就係可以就係將你自己嗰啲你如果你最善待得自己唔好，或者你照顧得自己唔好嘅話，你就將嗰啲錢啊揾嚟嘅就係睇醫生，係咪？咁又何必咧？ 俾錢人哋賺啊！我媽嗰陣時話，又俾錢人哋賺啊！ 哋有 Central 嘅呢一首歌十点廿九分嘅，你今日星期五有大演唱喺十二点半后出现，当然都有车路的士啦。车路的士今日话题系到底乜嘢？关于马路上面一啲好嘈嘅车，点解有啲人揸车要咁嘈？到底有冇心理上嘅问题，定系因为特别嘅兴趣咧？留意今日车路的士喺十二点后出现。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部分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嘅。展望未来数天，天晴，局部地区都系有骤雨嘅。十点半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即刻送上啦。咁翻嚟咧，仍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巴黎奥运成功卫冕男子花剑金牌的港队剑击运动员张家朗海船返港，不少市民到机场迎接。张家朗首次金牌被在场等候的传媒拍照，他说对于能够成功卫冕仍然感到难以置信。他又說所有香港運動員都很努力爭取好成績，不論有沒有獎牌都值得尊敬。張家朗說連續兩屆都取得金牌是上一代劍擊運動員種下的樹，他們這一代收成。他再次感謝市民到巴黎為他打氣。至於下一屆奧運，他說目前未想太多，但希望到時團體項目也都可以爭取到奧運資格。张家朗再被问到对于决赛裁判的看法，他强调裁判是专业，绝不存在黑哨，而能够在奥运赛事之中担任裁判都有好好经验。私隐专员公署表示，今年上半年收到接近600宗诈骗查询，按年升近九成。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现时深艺技术成熟，比以前更易做出伪冒效果。佢提醒市民尽量减少在网上平台公开分享自己的正面相片和影片。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查询的个案多数涉及电话骗案，例如有騙徒假冒某些機構的員工，向受害人套取個人資料、銀行帳號，轉走受害人的金錢，或者假冒即時通訊軟件的官方帳號，當受害人提供密碼之後，即時騎劫軟件，再透過手機通訊錄詐騙受害人的同事或者親友。另外亦都有偽冒的投資平台或者旅行社。他強調有圖有片亦都未必是真相，提醒市民小心。機場貨站清晨發生致命車禍，一名59歲男子駕駛中型貨車駛入進運路9號停車場時，據報突然暈倒，貨車其後懷疑失控並且撞向石駁，司機昏迷送往北大嶼山醫院治理，其後證實不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持续酷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4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935点，系跌369点，总成交金额346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4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627点，跌4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61蚊跌4.6，汇丰控股65.65跌2.6，中海油20.1跌8毫，阿里巴巴75.65跌1.85，建设银行5.36跌1毫，美团105.6跌3.6，小米集团16.16跌5.2， 盈富基金17.49跌3.6，友邦保險51.8跌1.1，工商銀行4.27係跌8仙。美元的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15，日元149.37，瑞士法郎0.873，加元1.388，人民幣7.231，英磅對美元1.272，歐元對美元1.079，澳元對美元0.6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4。日經平均指數報36,261點，係跌1,864點。港金報22,830蚊，升9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449.15美元，賣出2,449.3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丁九对出啊，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丁九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而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都系车多啦，龙尾就去到百德新街；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就在果栏。另外都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提一提你啦。在荃湾的海城路，海城路去翻洋屋道近住保安商会黄少卿中学对出一段都是全线封闭。现在大涌道去海之恋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入海城路，荃湾路都是有工程啊。荃湾路左转翻去葵青路的支路，近住葵涌公园那段唯一行车线都是封闭噶，咁九巴路线42号 A 同埋43号 C 去青衣方向咧就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同埋天水围天池路去元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 DJ Summer Pop Up。 今个暑假，二台 DJ 将会联同一众年轻歌手，包括钟由美、黄明德、林海玲、曾傲飞、詹天文、余宗尧，同听众朋友近距离见面同大玩游戏。 记住8月3日下午3点，将军澳东港城一楼中庭， 二台 DJ Summer Pop Up， 有音乐，有快乐。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说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熟口熟面呢，你有冇都试过？ 今天不要再烦我，总之不要再烦我，拜托拜托，但求有些忍我，寂寞寂寞难道会过得不快乐？朋友凭什么照急站近我口角？真的不要再理我，拜托拜托，看完这单手可不可？非常绝对过得很快乐。 打边炉饮酒转场直落，唔少人失恋之后的晚上都是咁过嘅咧。远在今次亲身演绎呢一种失恋后的混乱迷茫。作曲编曲监制李伟旺，填词陈永谦。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洪家豪 拜托。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10点到下周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吓，咁啊记得以前咧喺节目某一日咧，我又讲过一个叫打工仔恐惧排行榜啊，唔知你哋仲有冇印象？记得打工仔最惊嘅事情咧咁嘅样，但系随住呢一个年代啊吓，即系一路变一路变咧，而家第一位咧系，我觉得都几同而家嘅人嘅生活模式有关，你知唔知系乜嘢咧？ 好啲， 冇带电话， 系同客户讲电话或者系当面去 present 一啲嘢， 惊乜嘢啊？ 嗱，佢再。特別強調一樣嘢就係，如果要用外語， 哦， 外語，即係要向一啲客户用英文去解釋一啲嘢 ，present 一啲嘢， 揾客家婆咯， 係啦。同埋因為咧，佢哋強調咧，而家咧講電話咧，原來對於某啲嘅在職人士或者年輕人都好啦嚇，係會比較少嘅。尤其是如果你平時朋友講電話都少啦，更加想如果你要同一啲客户咧講電話咧，有幾樣嘢好驚嘅。第一驚。太短時間諗唔到佢點樣對答。第二咧，驚講錯咗嘢收唔翻咁樣，係嘛？我哋有時都覺得啦，即係講電話而家係即係個次數啦，係少咗好多。尤其是公事上，大家可能係電子郵件啊，即係啲電子嘅來往多啲，所以咧就係一到要開會咧，原來而家恐懼綁加埋講電話。 我諗最難就係話催個客户俾錢啫。 嗯， 啊呢、這個一定係啦， 好難開口嘅。係 啊， 你打俾我啊？ 喂，邊個俾我追邊個？ 你追我， 我追你啊！ 系啊， 哎呀，唔好意思啊，马老板， 开会啊， 马总你好啊，系啊，冇啊，就咁嘅，装咗你啊， 咗啊，快啲讲啦，你边位啊？ 哦，咁嘅，我讲快啲讲啦，系咪？上个月咧嗰条数，你好似 华 金，上次你嚟饮酒咧， 饮酒唔系你老细请咩？ 你咪玩得好开心嘅，你话请噶嘛？系咁嗰条数嘅话，其实你谂住几时找咧？因为都已经 张票开咗啦， 哦， 系啊， 我几时方便可以过嚟攞啊？ 听日下昼啦， 听日下昼 系 嘛？咩时候啊？ 咪住咪住咪住， 哦系， 仲有一个老细未签名啊， 哦， 佢出咗浮啊， 哦， 佢出咗浮要下个礼拜尾先翻， 系乜？原来你唔系老细嚟嘅咩？ 要三个签名啊， 要三个签名 啊， 哦，咁几时你先至会搞得掂啊？ 下个礼拜尾咯， 下个礼拜尾， 系啊， 咁下个礼拜中嘅时候嘅话，我再打个电话嚟啦，好唔好啊？如果系我亲身上嚟攞， 尽量啦，尽量。我唔知阿老细几时翻， 哦，咁样嘅。 佢话下个礼拜尾，但系得星期五下昼喺度啫，跟住佢又飞啦。 嗯， 系啊。 哇，就系咁样落去嘅话，真系没完没了。 系 啊， 喂，但系呢啲真系听到好多次，一系咧就话老细未签，一系咧话会计部好慢， 一系就串错咗个字。 冇错，我试过，我试过有一张票弹咗三次。 哇，你猛唔猛啊？ 你猛唔猛啊？你啦，萌萌，我嗰陣時候仲要 啊， 我冇追，但只不過就係佢俾你啊，係啊，佢又俾你啊，你追咗一次，跟住佢俾你啦，俾咗你之後跟住彈票喎，彈票其實由銀行通知你已經一段時間啦，你諗下係咪？好啦，咁我知道彈票嗰陣，咁你又玩俾佢知啦，咁跟住咧，之後佢又話好啦，如果係我哋再開多張咧又彈，因為其實咧都係嗰啲少少嗰啲咩 係啦， 串錯字啊，個名唔啱啊，你個 名 唔啱啊，少咗個英文名啊，咁嗰啲咧，哇，真係嬲到爆！ 系好烦嘅， 到最后尾嘅时候，应该系到手嘅时候系半年之后嘅事啦。 系啦，佢唔会唔俾嘅。 佢拖嚟，佢有拖冇欠， 真系拖，冇办法。而家呢个环境， 基本上系摆到明噶啦。 系啊，所以其实打唔开，有冇人哋追钱？好难， 我都觉得系，所以其实如果你话相比之下，你就谂住开会啊，同埋人哋即系倾电话，都觉得难嘅话，咁你追数咪仲难？ 超难啊！ 咁如果到最后尾嘅时候，你可以点样啊？就踩上佢 office 咯。 系啊， 个人到嗰啲就会好啲，系咪啊？ 系啊，嗱，即系我听人哋讲啊，有啲咧就揾啲人去帮你去追钱， 有啲追数公司， 我唔知系咪公司啦， 人 啦，就上你公司，就话好大声，唔知点解， 系 揾阿陈生， 系， 哇， 好驚啦！揾阿陳生，揾阿陳生， 陳生梗係叫其他啲細嘅，即係睇下咩事啦。係 啦，好大聲喎、啊！即係你嗰啲女仔會驚 㗎 嘛？ 秘書驚㗎， 大聲啫嘛，佢又冇嘢啊， 冇錯。 你又冇做啲乜嘢？ 我明你講乜嘢，係啊，有啲係咁樣嘅，係啊，你哋劉南光都做唔少啦，即係呢啲角色啊。 好彩你講埋，係 咪？呢啲角色係咁樣，搞掂啦，係啊，搞掂啦，我想。 跟住佢著短褲啊，拖鞋上嚟，係咁你有啲客見到都唔好睇啦， 啱嘅啱嘅。 咦？點解會有個咁嘅人喺度嘅？ 所以你又何必要人哋咁樣咧？ 其實做到呢，對方都唔想啊出呢招，即係我都唔想揾阿劉南光又出， 係咪先？大家都做完嘢收錢就天經地義噶啦，你何必要拖人咧？係 啦，你為難好多人，真係為難。 到最後尾嘅時候，真係等大家唔好睇啊嘛。 跟住仲要，嗯，好絕啦。譬如話20,000咁先啦，開咗三張票。3,000元 期票， 7,000元 系分期嘅， 10,000系啊， 即系俾啲啲，再次又 俾两张期票你， 然后跟住嗰啲系两个礼拜后，咁你死唔死？梗系攞咗先啦， 梗系攞啦， 攞咗先啦， 攞又 但 系 你都可以入噶， 唔入 得噶，未到期未 到日子唔入得噶， 嗯，一定要到系啊，一定系啊， 你写8月4日，你要等咗两日后， 系啊， 后原来礼拜六嚟， 即系再等两日。 但系我想问啊，你又做过老板啊？咁点解要咁做咧？ 拖咯， 唔系啊？点解要拖咧？ 转唔到啦， 哦，即系个 cash flow 有啲问题，只间公司。 你追我啫，我都要追人噶嘛。 哦， 系啊， 即系其实你都有苦衷嘅。 有啊，好大嚿苦衷啊！ 如果你知我苦衷， 甚至有啲老板可能同个会计讲：嗱，唔好咁快开俾人吓，即系咁样。 系啊， 即系钱喺自己袋好啲噶嘛。 所以 老板 俾客户嘅，真系要鼓起好大勇气，要心苦金， 系强心脏。 冇错，系啊， 但系呢啲位应该都唔会系俾啲。细嘅啲叻去追噶啦， 譬如话你啊，锐锐你要追啊，白人仔，佢作首歌俾你，你追佢，你都觉得好惊嘅有时。 哦，即系唔系钱银嘅交易啦，讲紧可能工作上面嘅嘢系咪？咁我又唔会， 你唔惊啊？ 我唔惊， 你唔 做嘢做嘢点解要惊啊？ 睇下对方系咩脾气啦，即系有啲人唔中意俾人追嘅，做咩我做紧嘅吹咩吹咁样， 系啊， 有啲人系咁噶嘛， 咩 人都有噶。 嗱，但系始终呢一啲咧坏脾气嘅人嘅话，佢总会受有某啲人嘅追嘅。有冇留意呢 樣 嘢？ 有有， 即係 可能係啦。我聽聞嘅就係可能有啲作家，佢哋嘅就係仲誒吹乜鬼啊寫咁啦。嗰陣時候仲要等 fax 機噶嘛。呢一個人打去嘅話咧，佢就一定係用咁嘅答案。 冇錯。 但係另外一個打去嘅話咧，佢又會好啲嘅。啊，等一陣啦，我仲有 fax 咩？ 係啊， 呢樣好難講啊。 有時真係又要為難嗰啲小朋友，其實真係唔係咁好啊。個個都經歷過呢個階段，你真係嚇親佢。 嗯，但係主要讲紧呢一样嘢嘅话，同呢一个时代有冇关系咧？ 有啊，真系有啊！ 即系而家嗰啲根本嘅就系连讲句说话都好似唔 系 好识咁， 系啊， 我都觉得系。 真系 而家有少少嘅就系你会感觉嘅就系佢讲完一大扎嘢嘅话，好犀利嘅，你唔知佢讲乜嘅。 系啊， 难得噶嘛，系咪？你试下你讲一大扎嘢，我谂讲到第三句我已经懵啦，只要讲咁嘅嘢，讲乜嘢我讲乜嘢，系咪先？但 系 佢可以讲一段嘢嘅话，但系一个重点都冇，但系佢。讲紧嘢嘅喎，一路都 系啊，咁 啊呢样嘢都好犀利啊， 犀利啊， 唔系其实你都得， 我得啊，我日日都系咁啦。 你知唔知系啲乜嘢啊？你啲剧本 冇可能，哎，又系呢个音乐， 你啲剧本都有嘅， 我知 个 音乐 系庆祝你个剧回归啊！ 嗱，因为你又要你老人家，我要就你老人家 系啊，要庆祝佢嘅大寿， 系啊，我讲真嘅， 我哋今朝早先出嚟开完会，系 啊， 因为你，所以我 本来谂住 押后推出， 冇错啦。 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人和人最好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之中，很多感情都变得很脆弱，有可能一言不合就会反脸不认人。好朋友今次通话完，下一次还是不是好朋友，有阵时都不知道。最好的朋友会怎样？会彼此懂得理解，保持一个舒适的状态去相处。可能彼此不会过到经常联络，但是心中都会挂念，有时间就会出来聊聊天，没时间就各自过自己的生活。朋友同朋友应该怎样？有事联系，无事挂念。有人说真正在意你的人对你永远秒回，永远有空，永远都不会说、啊、我不得闲。朋友是什么？朋友是一世的缘分，断不了的牵挂，忘不掉的念记。虽然好久不见，但是牵挂仍在，虽然联络不多，但是关心不断。朋友不在远近，在于永远，牵挂不在于距离，而在于真心。你和朋友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最好的关系不是一直密不透风，彼此牺牲，而是互相惦记，彼此独立，有事就联络，冇事就你忙你，我忙我。有一句说话，佢话：假如你有两块面包，你要用一块去换一朵水仙花。但亦都有人认为，应该所有嘅水仙花都换晒面包，将物质带嚟嘅踏实同满足都稳稳咁摆喺心里边。呢个系乜嘢？就系人嘅三观嘅差异啦。有人注重精神富足，有人注重物质安全。都是自由的选择。所以在生活里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角度。有时两个朋友话不投机，没有必要强行附和。相对无言，那就不如不要再讲下去了。不合拍的人讲几多都没有用，不相信你的人你解释再多他都不会相信。学会在懂你的人群里面继续散步，不需要将一些不懂你的人请进你的生命里面。真心付出，双向。无论世间的爱情、亲密的友情，双向付出先有意义。任何人和人的感情都是双向的，是我有呼你有应，双向的互动，不是单方面的付出。只有你先付出真心，先可能换到对方的真心嘅。如果一味嘅索取真情，呢、这个感情系唔对等的。人生在世，钱财名利其实都系过眼云烟。乍见之欢不如久处不厌，同相处舒服嘅人在一起系一种幸福。无话不说，不如无言也暖。和心灵相通的人在一起，亦都是一种幸福。最好的社交状态是自然地契合，干脆果断地放手。希望你认识的每一位朋友都给到你一种感觉，不见不遗憾，再见如初见。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泪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真爱过才会懂，会寂寞会回首，总有梦总有你在心中，总有一生一起走，那些

即系如果我把声系咁样嘅，你唔好咁请我啦。 其实有时啲老师把声都系咁嘅，因为咧长期要讲嘢咧，把声系会咁。 咁你讲得啱。咁我想问咧，因为小朋友咧特别多杂音嘅，即系佢哋会喵喵好嘈噶嘛。你哋需唔需要用一啲叫咪啊？即系要大声啲，等佢听到噶。 其实都需要嘅，不过咧我哋学校就唔系好 prefer 嘅， 因 为 小班教学 系同埋咧嗰个咪有机会可能会伤到小朋友 嘅耳膜，仲会惊。 我哋就唔系好 prefer 嘅，不过可能有啲。大型活動嘅話，我哋就會咯。 係啦，用麥我都好怪嘅，因為會變咗。 好，各位同學，今日咧就希望大家 電腦聲， 你會覺得同 AI 傾緊偈咁樣。咪咯，佢把聲咁好聽。 係啊， 破麥又第二回事啊。 我都中意上阿何老師堂嘅。 阿何老師做咗老師，做咗幾耐啊？何老師？ 嚟緊十一年啊。 哇！一路都係教幼稚園啊？ 一路都係教幼 稚園。K 幾啊？ 其實 K1 至 K3 都要教嘅。 幾多歲啊？ 三歲。去至到六岁， 系咪最好玩啊？ 其实 K1 好玩， 系噶，因为 BB 大 BB 嚟嘅啫。 系啊，因为其实最开头翻学嗰段时间系真系最 pure 最 true 嘅，真嘅。 但系会唔会真系活力又太过鼎盛咧？即系大家哇走嚟走去咁样咧？ 一定 老师，我唔见咗个擦纸胶， 老 师 我要擦纸胶嘅钱。 其实老师嗱，其实 K1 尤其是咧，因为佢真系个大 BB 啦，要佢坐喺度乖乖地，或者要佢有个 attention。是不是很难的、人家说 BB 是得几分钟 attention， 可能没几分钟。你用什么方法、 其实有很多方法的。我们惯用的老师手法可能就教他们拍手，可能我们拍一下他们又拍一下。是啦，你们领悟力很高，没错。 不是，我真的有一间学校是这样的。不过是中学来的。如果你同学仔很吵呢， 中 学啊，是啊，老师就会咁就即刻靜曬噶啦，即係一個 sign 嚟嘅，即係拍三下咧。 你哋係紀律型嘅中學嗰啲、 哦， 我哋就係、其實好似一種和應咁樣啦，即係可能我會講哦拍小朋友，咁佢哋就會應我哦拍何老師咁樣咯，係啦、咁我哋就比較係 Q 啲嘅，就冇中學嗰種可能即係紀律性少少，我就拍喂安靜啦咁樣咯。 即 係 你嘅意思其實 氛圍唔同咯， 要翻佢哋嘅 attention 啫，係 啦， 即係翻嚟咁樣。 因為其實小朋友都好中意聽啲聲嘅，咁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即係開頭嗰一兩個月咧，佢哋唔好習慣我把聲咧，佢哋冇咁聽入耳嘅，真係，真係慢慢咧習慣咗你把聲之後咧，佢哋會好自覺，你一講嘢佢就望住你嘅。 係 啊，真係㗎，即係我自己覺得係咁啫，即係我自己經驗係咁樣。 同埋何老師啊，好多同學仔咧，尤其是 K1 咧，同爸爸媽媽仲有一種叫做焦慮分離㗎嘛。係 啊， 係 啊。 我見過嗰陣時最誇張咧，係上咗成十分鐘堂咧，仲有啲同學仔唔肯入去。即仲喺门口喊啊咁， 入唔到去都有噶。 翻学啊，系啊，翻学实喊啊， 有啲喊足一个月啊。我听闻有啲夸张喊一个月都仲喊啊。 我哋咧嗱，真系分两种嘅。第一种咧就系开学嘅时候喊，有啲咧就系开学一至两个月之后喊。 啊，即系开学唔喊，但系开咗之后就喊啦。 因为嗱，我讲咗第一种先，就系头先你讲嘅分离焦虑嗰种啦。咁佢哋咧就真系对于可能突然间见唔到爹哋妈咪啦，咁就会喊。咁其实都正常嘅，即系非常之普遍嘅。咁呢啲咧，其实我哋就要俾佢习惯咯，真系。同埋真系爸爸妈妈狠心啲啦，冇办法噶啦。 唔好仲喺度氹啦，你快走啦。 有啲喺度装 噶。系啊，真系噶。咁啱我哋。学校有玻璃门咧。 你咁樣佢更加唔捨得咯，係咪先？ 係啊，你一望到佢咪唔捨得咯， 係 啊。 咁又點解有啲開學兩個月先開始喊咧？ 嗱，嗰啲咧就其實咧，開學同佢講翻嚟玩，跟住咧玩到咁上下咧，個零兩個月之後覺得我就唔係淨係玩，即係可能有時候都有啲常規堂要做，或者可能你要跟個 time table 去啊，幾時去廁所啊，幾時上專科堂啊，咁佢哋醒啊，發現咗咧，哦，都唔。 唔係玩，唔係淨係 玩嘅，唔係淨係玩。 要學嘢， 要學規矩，要學嘢，咁就開始喊咯。 係， 所以就分呢兩種咯。其實同埋放完假翻嚟又嚟過啦。 嗯，我都想問下嘅就係 ，Suri 其實點解可以嘅就係做咗十一年啊？其實當初就或者係而家會加入嘅就係要做呢一個嘅就幼稚園嘅老師嘅話，同以前你十一年前嘅話有冇啲咩嘢唔同？ 老實咁講啦，以前同埋而家最大嘅分別咧，我覺得係工作量啦，同埋個人工啦，係成正比噶啦。 嚇！ 係啊，我以前啱啱入行嘅時候，我可能講緊萬零蚊啦。咁而家入職都已經係 over 20,000噶啦。 恭喜好喎！ 但做嘅嘢又多咗 啦，係 啦，啲行政上嘅嘢又多咗， 即係可能 paperwork 上面係多咗好多嘅。咁因為一嚟香港的教育風氣對於老師啊或者家長的要求都高的，其實就咁講，亦都想家長亦都想睇多少少小朋友即係由細到大的發展嘅，咁所以變相咗老師的 paperwork 就相對上係重了很多啦。 需唔需要搞很多 project 嗰啲嘢？ 要㗎， 都要搞，即係唔係淨係教書？我知道幼稚園都好多都係啊，搞啲 project 等佢哋參與啊咁樣。 其實 paperwork 上面係真係加重了很多嘅，所以我就話點解同個人工成正比就係咁解咯。 你覺得有冇必要咧？即係譬如可能。我知道嘅，好多時候就成日都話要家校合一，係嘛？咁同埋嘅就即係家長啦，唔知點解啊嚇，我自己個人覺得啫。以前我哋讀書咧，家長唔係好理嘅， 係啦，冇理 嘅，掉去學校就有學校教啦，係咪啊？有啲咩事嘅就見家長就好大件事㗎啦，翻到就 好驚，好驚收到老師電話， 係啦。 而家收唔到老師電話會。 問你做咩 好 唔同啊？ 係啊，其實而家家長係真係緊張咗好多嘅，真係對於小朋友嗰個發展，咁所以都可以明白嘅。所以你話啲 paper 係咪真係必要？我覺得係有需要嘅，因為其實始終家長你唔係陪住佢上堂啦，咁同埋佢都仲細，即係佢哋都覺得佢仲細嘅。 梗係細啦 ，K 1 to K 3 3-6岁嘛。 其實好大壓力嘅老師，我覺得咧，我以前有一段時間咧都喺啲幼稚園咧掛鈎教一啲嘅口才班咧。試過有一次咧，有兩個同學仔，佢哋唔知點解臨落堂嘅時候咧，兩個一齊起身，但係個頭一擰咧，咁啱頭冚頭喎，咁跟住咧，砰一聲咁啊喊啦，咁樣我睇住佢個頭咧開始脹起啊，即係直情腫咗個瘤。我真係驚到咧，都唔知點算，點樣教，點樣話俾阿媽阿爸媽聽？你唔係睇住佢嘅咩？即係我會諗埋佢會咁樣話，你咪睇住佢嘅咩？點解冚頭？但係嗰時刻太快啦！你睇幾多學生啊？而家一堂。 正常咧，我哋班個容額可能25至30個咯， 即 係 你 就30 多。 佢有時呢個蝦嗰個， 有啲少啲嘅，有啲班係少啲嘅。 睇唔曬噶嘛，係咪先？ 其實因為一個班房最少應該要有兩個老師喺度嘅。 有冇類似呢啲咁樣？ 有嘅，其實我想講咧，幾多個老師喺個班房度咧，意外都係會發生嘅。 意外啊嘛，意料之外啊嘛。 尤其佢咁細咧，有時行路棘親啊、冚親係真係會發生。 所以都冇辦法噶，有时候唯有系同家长照直讲咯，真系即系同佢讲啫，可能系意外唔小心撞到啊。咁当然，如果有时候真系有啲失误上嘅嘢，都系老实讲咯，真系 要 讲 嘅。 大家坦诚合作嘛，咁先至好嘛。 点解会做一个幼稚园嘅老师系需要啲乜嘢？你觉得首先可能会唔会嘅先决嘅条件嘅就系要中意小朋友啦，系啦，又或者就系即系啊。我真的很不明白，因为我不得的。所以我真的很想 有耐性有爱心是不是 先决条件我觉得喜欢小朋友和你喜不喜欢教小朋友是两样东西的。 同意两件事来的。 但是会不会教教一下就开始喜欢了 可能调翻转你觉唔觉？ 即鸡先定蛋先 系咪啦？冇错。咁其实喜欢小朋友，首先你唔讨厌小朋友先啦，我觉得唔好话喜美欢。 起标就一定系咁 啦，冇错，系唔讨厌啦，就唔好话喜美欢啦。咁同埋你教嗰度咧，就真系要好有耐性，真系要好有耐性，因为其实小朋友佢个 attention span 系真系 好 少嘅，你同埋要有技巧咯， 同埋咪要好多重复嘅嘢。 其实睇下教咩啦。其實如果太多重複，因為而家小朋友太成， 係啊， 你太重複咧，佢冇興趣， 係 好多唔重複。可能你重複十套之後，可以由頭再嚟講，即係十套我都講少咗。 但係個要求既然係頭先你講咗又高咗啦，會唔會其實都會即係增加咗你哋嘅一啲即係要求亦都因為要咁樣要提升咧？例如可能我就佢哋需要嘅就係幼稚園已經要串 astronaut。 哇！咩 係咪有啲咁嘅事啊？ 係 啊，唔 係 真係 係 啊， 即係以前就真係 A for Apple 咯，係 啦， 就真係 Alligator 唔係 Crocodile， 係啊，冇錯， 深好多㗎而家啲英文， 其實真係深好多，好即係以前可能真係好簡單，而家主要係因為要升上去小一銜接啦，咁所以各樣嘢都係。 對於老師的要求都高了嘅。 但其實以前的年代咧，幼稚園係俾佢翻嚟玩啊，有茶點啊， 而家都玩嘅，而家都有茶點嘅。 係啊，有瞓覺啊。誒， 有嘅，全日班有嘅。 全日都有啊。 全日班有嘅，咁但係就全日班一位難求嘅，真係，因為好多都係唔係好多學校提供到啦。咁同埋因為有時候要瞓覺上面咧，咁變相咗老師個可能要照顧嗰方面咧，亦都需求大咗嘅。咁所以唔係每間學校都有啦，或者有嘅話個位。都是很不足的，即是爭的，真的爭的， 這些就是。其實你們需不需要都要不斷地 upgrade 自己？ 要的， 是你以前是 A for Apple， 但是你現在就 A for Action， 那要可以怎麼做？ 如果你想入行的話，首先你就都真係要讀書嘅，因為雖然而家我哋幼稚園老師咧未係學位化，咁但係嚟緊都應該都會噶啦。咁而家最基本可能你要讀個文憑啦，讀個 high dip 啦，咁就跟住要去考其實唔係考嘅，其實係申請一個叫做合資格嘅幼稚園教師牌啦，係啦，咁我哋都要嘅。咁不過嗰個牌咧同小學、中學嗰個唔同嘅，咁嗰個就寫咗係真係課幼稚園嘅，咁所以就唔可以共用嘅，係啦，係唔可以， 即係唔可以教大學嘅，係咪？ 我想問下咧， 大學係可能可以嘅喎，你可以 part time 教大學。 我想問下，係咪真係好少男老師？ 我啱想問呢樣嘢，其實係咪主要都係女老師㗎？嗱，所以我都見過有啲男老師，但係個比例真係少好多。 係啦，其實個比例真係少好多嘅，但係咁講，因為入行嗰個薪金有個保障喺度咧，咁其實你都係睇到多咗好多男老師入行嘅，係啦。咁當然 但佢哋會唔會驚啲男老師㗎？ 有啲都會㗎，有啲 因為男老師係始終好似冇咁親切咁樣。 都唔係嘅，有啲好親切嘅。 如果你有啲好靚仔嗰啲會，哇！真係 即係我 OK 咯。 我正係想講嘅就係除咗你咯， 係啊， 唔係啊。如果靚仔唔係㗎，我都係揀靚 嘅。小朋友都識分靚型嘅，係啊。 所以你話其實如果佢驚嘅話，其實男女都驚嘅。 啱啊， 男女都驚嘅，多咗好多嘅真係。不過就真係可能因為其實點解我覺得多咗。好多咧，因為我哋學校可能會有啲實習老師入嚟幫手咁樣啦，即係嚟實習啦。咁其實係多咗好多男老師嘅，以往可能都係清一色係女嘅。 嗯， 而家系 而家比例咧，比例几多？ 我谂啊， 十个里面有 五比一到啦。 哦，五比一都几好啊，十个里面 都多噶，其实都真系多咗好多。一年可能以往可能有一个咁样，而家可能都有两三个。 其实都应该啊，我觉得 系 系咪啊？ 系啊， 即系呢个职业 男士可能有啲都帮到手嘅。 系咯， 系咯，梗系 啦，台台啊， 系啊，系一定啦。 但男士有冇耐性啊？我又觉得男士可能 因为未必嘅，有啲男性有噶， 唔同意，唔同意， 有啲都好有耐性嘅。其實有啲都好好温柔温柔嗰啲女老師， 咪就係咯，你都對住個老婆， 同埋 可以啦，都忍得到啦。 你入得嚟幼稚園教漫畫，就會訓練到你有耐性啊！你必須有耐性，如果唔係你 handle 唔到你嘅工作， 又或者可以慢慢訓練到你可以目空一切。 目空一切， 个空系咪空眼个空眼？ 唔系，系所有嘢都睇唔到。 你话有咁样先可以过到日子。 但老师啊，你有冇啲杀手锏啊？对于啲真系好曳嘅曳仔，我记得嗰时候教有班咧，佢一开始上堂，佢喺地下碌嚟碌去，碌嚟碌去，即系有冇啲咁样好活跃嘅？好 嘈， 你会用咩？有冇啲咩方法？ 而家可能真系我哋讲话佢首先我哋要睇清楚佢到底系。真係你頭先講嘅，可能佢純粹好動嘅啫，即 係 曳啲啦，係又或者到底係真係有少少特殊需要咧？咁首先我哋要界定咗呢樣嘢先啦。咁當然我哋幼稚園老師我哋唔係專業判斷呢啲嚟嘅。咁我哋學校可能都會有啲人可以幫手幫我哋判斷呢啲嘅。咁如果你話真係純粹佢唔守規矩嘅啫，咁我哋多多有方法處理佢， 多多幫助， 唔係處理佢 出得 嗰一個。我依家度跳嚟跳去，跳嚟。你點啊？ 教到佢 係啦，冇錯，係去幫佢嘅。咁其實最主要點解佢會咁樣咧？我哋首先要問下佢點解想咁做先。 我知啊，係啊， 點解你想咁做啊？ 我啦啦啦啦啦， 點解 你開心係咪？ 我有蟻咬， 你有蟻咬， 有兩個，而家有兩個同學，我有蟻咬， 有曱甴咬啊！ 係啊，咬你啊！ 咁我哋要去揾滅蟲公司喎，你揾下我哋一齊揾下啲蟻喺邊。 我冇錢啊，我唔可以。 老師幫你揾。 吞咗只曱甴啦！ 咁唔得系要带你睇医生， 系 即刻带你睇医生， 系咪点一样嘅啫？ 系诶，其实又唔系烦嘅，其实你会觉得即系你回想翻 系 好笑嘅，其实呢件事 个个细个都 系，其实系好可爱嘅，即系佢话俾你听我有系咬咁样，其实冇几多个会话到俾你听我有系咬嘅，通常佢讲唔到嘅，佢就一味点咯。 系， 但系如果面对住呢啲佢讲唔到，我自己两个方法啦，如果佢叫唔停，咁就由佢嘅点咯。 咁有冇要罰？ 佢癲得攰就會停啦。 而家係咪唔俾罰㗎？ 我哋唔會鬧同埋唔會罰小朋友。 唔會㗎，而家 會影響到全行有三個一齊點咧。 你咪同佢玩咧， 因為我哋全班一齊點咯。 嗱，我有個辦法喎。如果係咁講法嘅話，我同佢講嘅就話：你係咪有蟻咬啊？等我睇下先。捉到啦！哇，捉到啦！ 你好適合做幼稚老師，你唔入行曬咗。 因為我係小朋友啊嘛，我係用自己嘅心態嚟去同佢溝通過，咪 OK 咯。 所以我就點解當初即係開頭嘅時候，你要問咗佢先。即係其實而家啲小朋友好叻嘅講嘢，佢講到嘅。以前就可能真係講唔到嘅。以前我都話三歲定八十呢句嘢，其實。唔科學嘅， 係， 但係而家我覺得係啱嘅， 係 三歲定八十，而家反而覺得你係啱，點解？ 因為佢哋對於自己細個嗰個記憶點其實係深咗好多，同埋而家即係三歲，即係細個嘅小朋友，其實佢哋真係叻咗好多。 係啊，冇成個大人，小大人咁。 真係啊，即係翻到嚟同我講，我即係可能 K two K three 大啲啦嚇，我要嫁俾阿邊個？ 係啊係啊，咩 我哋以前都 拖住手㗎，上堂 同你講啫。但我想問你，反而會唔會覺得嘅就係？而家好似欠缺咗一啲童真咧。 其實係嘅，其實係，所以點解我話我自己最主要教 K 1就係咁解。 都仲有， 因為 K 1係真係都仲好童真，想到慢慢去。不過我覺得其實又唔關佢事嘅，因為始終而家啲 social media 嘅影響啦，真係可能有好多時候佢哋接觸到啲嘢都比較成熟啲嘅，咁所以都係有好有唔好嘅。不過我覺得 social media 呢樣嘢其實真係無可避免嘅，你必須要俾佢 善加利用嚇。OK， 但如果係嘅話，是家長是不是應該不要那麼小的就可以讓他們要接觸這些東西呢？ 其實可以一起接觸。 有沒有小朋友帶手機啊？ 幼稚園暫時未有， 唔得嘅， 暫時佢收埋喺書包度，我唔知啊。 何老師一陣翻嚟咧，會出問題俾我哋三個學生嘅，留意留意。 隨著歲月無盡愛念藏在於心裏，像冰封的眼光，失去了方向。洋雨点轻轻的洒过，强把忧郁再掩盖，像碎星闪闪于天空叫唤你。遥望盼望能像清风陪伴他飘去，让孤单的臂弯一再抱紧你。回望往日如无似梦，无奈的轻叹是他的欢笑声，风似轻吹过，让雨点轻轻的洒过，强把忧郁再掩盖，像碎星闪闪于天空叫唤你。每天多么多么的需要，永远与你抱拥着，忘掉世间一切痛苦悲哀。纵使分开分开多么远，也会听到你呼唤，期待我这一生再会你。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同特区代表团展开最后一日在越南胡志明市的访问行程。李家超朝早先拜访胡志明市市委副书记阮胡海，之后参观当地一间港资的制造厂。他中午将会与越南工商界共进午宴，期间两地会交换合作备忘录。李家超下昼将会总结一连六日的东盟外访行程，晚上回港。在巴黎奥运成功卫冕男子花剑金牌的港队剑击运动员张家朗海船返港，不少市民到机场迎接。张家朗首次金牌被在场等候的传媒拍照，他说对于能够成功卫冕仍然感到难以置信。他又说所有香港运动员都很努力争取好成绩，不论有没有奖牌都值得尊敬。张家朗说连续两届都取得金牌是上一代剑击运动员种下的树，他们这一代收成。他再次感谢市民到巴黎为他打气。至于下一届奥运，他说目前未想太多，但是希望到时团体项目亦都可以争取到奥运资格。张家朗再被问到对于决赛裁判的看法，他强调裁判是专业，绝不存在黑哨，而能够在奥运赛事之中担任裁判都有好好经验。因应佐敦华丰大厦致命火警，消防处四月底至今巡查700多栋旧式商住楼宇，发出超过5000张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消防处副消防总长翁锦雄说，当局按风险原则选择了1000栋楼宇纳入今次特别巡查，他希望可以在今年底完成余下巡查大约300栋大厦。翁锦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这700多栋楼宇涉及6900多次巡查，发出5000张通知书，大部分都有遵办消防处的要求，要采取检控行动的宗数有大约260宗。他又说，消防处发出的相关通知书会列出12个月内，如果再违反条例，处方会作出检控，不会再先发消除风险通知书。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持续酷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4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967点，跌337点，总成交金额456.3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9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622点，跌5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60.8跌4.8，汇丰控股65.9跌2.35，中海油20.2跌7毫。恒生中国企业61.46跌1.26，阿里巴巴75.6跌1.9，盈富基金17.53跌3.2，建设银行5.4跌6仙，美团105.2跌4蚊，小米集团16.12跌5.6，友邦保险51.7跌1.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5，日元149.51。瑞士法郎0.873，加元1.386，人民币7.232，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08，澳元对美元0.65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36403点，系跌1722点。港金报2289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52.5美元，卖出2453.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

你是不是想我揀 D？ 我揀 D 啊！ 我揀 A， 我撐你先。 一個 A， 嗯好。 我是 A， 即 是 冇人揀 B 嘅 ，OK？ 我揀 B 啊！ 我覺得是 B 嘅。 我揀 B， 因為我心目中我就想啊，何老師有一個月假。 係啊， 係啊，何老師。 我想，其實我係想 D 咯。我揀 D， 好 D， 揀 C， C。 我覺得你係應該係咁樣。 哎呀，何老師你咁辛苦。 但我想，我想攞，我想攞分喎。我揀 B 啦，我 揀 B， B， 即係 A、B、C 都有人。 系啦，嗱，其实你哋都好，你哋都好叻，因为咧，我都真系有好多朋友咧会问咧，点解啊？小朋友放假， 你哋有咩做啊？ 你翻去有咩做啊？我想讲咧，其实翻去真系好多嘢做噶。 你讲嚟听下， 你要准备下学年嘅嘢噶嘛？ 系啊， 咁嚟紧下学年，你又可能要印簿啊，咁又布置课室啊。其实一个月 布置课室， 系啊，你 即系要做啲批档啊。 嗰啲叫裝修 樓啊， 嗰啲裝修 啊，同學 幾耐啊？ 唔 係 黐啲波波啊、袖子啊， 嗰啲啊， 嗰啲 係 啊，你要整噶嘛？ 但係嗰啲唔需要好多時間嘅啫，係嘛？ 唔係㗎，嗱，你有冇聽過紙雕先？ 有啊， 嗱，即係將我整個白雪公主出嚟， 係啊，我知啊， 將由零整個白雪公主，我仲要用紙整套佢，可能係半立體。 但係唔使你做啫，你叫人做㗎嘛？呢啲 叫人做都係老師做㗎，嗰個人。就是老师和老师。 不是你可不可以简单一点啊你不要整纸雕得不得啊 不得的。 那个课室不靓不得的。个课室不靓、 啊、你 是你 对自己的要求会不会、啊、 是全行的要求。 全部都要整纸雕的白雪公主。 但你现在讲的是幼稚园是吗 幼稚园。 即是中 学 那些 小学都有的。小学都有的。我见他们都有一些 notice board 那些都很漂亮 的。除了布置课室呢还要做什么、 同埋你要转课室即可能有时你转班即可能个老师不再是一号可能他去了二号这样。那他就要将家当搬晒过来。因为其实我想说幼稚园老师真是一个职业的垃圾婆来的。 咁解啊？ 因為我哋有好多時候，好多嘢都我哋中意自制嘅，即係可能要根據翻小朋友嗰個程度去做某啲教具。咁所以我哋執埋好多嘢嘅，即係紙筒啊、膠樽啊。 犀利，係佢哋嗰啲放收好多呢啲， 全部自己做 嘅， 即 係 方便你哋 衣衫又自己。係啦，冇錯。 咁答案係咩啊？老師，你都未開股。 答案咧係 B 嘅，其實係兩次差唔多嚟， 又唔得一個禮 拜，一個禮拜 太少啦。 有啲學校可能係 唔得，我幫你申請，幾有錢你？ 你俾嗰啲學校名我， 真係好慘 啦！你哋 真係辛苦， 公審佢係咪？ 其實有好多，我想問一樣嘢，所以如果係咁樣嘅話，如果你自己都有家庭噶嘛，咁我都想陪下我屋企人㗎，咁點算啊？你得兩至三個星期， 你會放工㗎嘛？ 哇，放工好嘢啦，放 假放假。放工系唔， 我想飞去第二度陪下佢哋啊！ 其实两至三个礼拜咧系讲紧暑假，咁我哋仲有可能圣诞节啊、新年 啊 嗰啲噶。 太师神嚟噶，好贵噶，老师。 冇办法啦， 系啊，老师去旅行真系好贵噶。嗱，不过咧我哋有幼儿园嘅老师嘅，幼儿园嘅老师系因为佢哋翻 shift 嘅， 系 咁所以系可以平日攞假嘅。咁但系幼稚园就唔得啦，幼稚园就跟真系红假放嘅， 明白？ 节日好， 节日 哇，你哋真系好辛苦啊！啊、哎呀，真系唔好激啲， 唔好其實我哋呢行已經算係多假放， 係嘅， 係嘅， 可以咁講，可以咁講， 即刻要停翻先。但係真係暑假咧，我哋唔係跟 唔係好似我哋想象咁好嘅， 同埋我哋真係翻工係有好多嘢做， 好多濕碎嘢要做，係咪？ 我明白了， 明白。 第二題， 好啦，我都想問一下，其實咧，大家知唔知道咧，幼稚園係屬於咩機構㗎？ 四个答案 ：A 是政府机构啦 ，B 是私营机构 ，C 商业机构 ，D 慈善机构。 你即系全部幼稚园 系 系哟， 私人咯， 一定唔系慈善同政府啦， 唔会系慈善啦，系咪？ 我都觉得应该 系 私人咯， 系 咯， 商业。唔係，你問機構嘅意思係咪？即係你要註冊一間 係啦 幼稚園嘅時候嘅話，我就話 冇錯，冇錯， 應該係私人機構啊嘛。 私人機構係咪？ 哦，商業， 商業， 哦， 即係佢要攞 商 業登記嘅。 啊，係， 要持牌人嘅。 商業，要持牌人，我估要 堅 人。 有冇經理㗎？ 啱，你揀咩嘢？你同我乜嘢？ 哦，商業， 係咩？即係全部都係商業， 全部都係商業啊！咁冇人啱啦 ，sorry。 私人 係答案係私營機構， 哦、 全部都係私營機構。我哋分咗兩種嘅啫，其實一種咧就係非牟利幼稚園，另外一種咧就係獨立私立幼稚園。兩種 我仲以為非牟利同埋牟利。 所以大家都有个有个矛盾，成日咧，同埋好多人都会觉得，幼稚园系教育局嘛，咁或者社福啊， 呢个就肯定唔系， 一定系政府啦。 No， 有啲人系咁谂噶，但系其实唔系。 等我帮佢打俾佢。 我都好想将我哋纳入政府机构入边。 唔系，一定唔系啦。 如果系政府机构， 你哋嗰啲学费咧有冇监管噶？ 有监管嘅。我哋如果要加要减嗰啲，我哋都需要。 但系有啲名牌幼稚园都几贵。 哦，嗰啲咧咪就係叫做私立獨立幼稚園咯。係 啊，嗰啲都好貴啊。 係啊， 乜乜費乜乜費嗰樣 有好多。有啲係可能即係用咗我哋所講嘅嗰個資助咗之後咧，仲可能交緊幾千蚊。 係啊， 嗰啲算平㗎， 一個月。 係啊，哇，好貴㗎。 計唔計茶點啊？有啲可能唔計添。 咩冷氣？咩冷氣費啊？係 啦，係冷氣費。係 啊。 或者每場即係可能有啲咩活動嗰啲服裝費啊嗰啲。咁但係機構學校就比較少啲嘅。 咁可唔可以唔俾㗎？即係譬如可能有佢要我交服裝費咁樣， 我個仔唔參加。 係啊。你絕對係可以唔俾嘅，咁但係就你表唔表演咧？ 唔表演， 唔表演咁。 咁我小朋友就觉得唔开心啦。 表演表演啊！ 你冇参加到个团体活动，小朋友会唔开心？心理平衡。 阿老师啊，我想问下咧，你听闻过最贵嘅幼稚园学费一个月几多钱到啊？ 五位数字。 系啊，有啲系你入读嘅时候已经系要讲紧买啲咩物券啊、 赞助 啊嗰啲咧，系啦。 學校建築費， 所以係冇頂嘅喎，即係冇個頂點嘅喎。 你想入你就要俾， 冇錯啊，冇錯啊，所以真係 打擾 你 啲。諗 乜嘢？ 佢又想 生個出嚟，你先係太遲 啦。好啦， 有心唔太遲。 第三條 係第三條，好啦，呢個就關於國際性啲嘅啦。我想問下咧，大家知唔知道咧呢個世界幸福報告啊？ 係 嗰個排名啊，邊一個地方是最高的 ？OK， 咁 A 是澳洲啦 ，B 是香港、C 芬蘭、D 是泰國 ，D 啊 A C C C 芬蘭芬蘭芬蘭 指數啊嘛， 點解會 係咪今年啊？ 係2024 歐啊，好開心啊，翻學 同埋啲福利好好，尤其小朋友 冇壓力啊，家人細路仔都 等陣我住澳洲， 點解啊？ 因為 好多動物睇。 因为有袋鼠， 澳洲 系啊，澳洲几开心。 但系厕所打开有条蛇嘅， 唔惊，咪开心咯，咪开心咯。 蛇咬都唔惊啊，老师。 蛇咬都唔讲啊，唔慌啊。好啦，我都系拣芬兰， 芬兰芬兰， 我拣澳洲， 即系 A 同埋 C 都有人拣。点解唔拣？点解唔拣香港啊？ 香港我 覺得小朋友太過壓力大啦，尤其是係學 生 居住環境啊， 成本高啊， 係 居住成本高啊， 係啦，有人啱， 你哋有人啱嘅，有人啱嘅，答案係芬蘭。 嗯， 澳洲都厲害嘅，都係十嘅，第十頭十嘅。香港咧 第幾啊？ 是86。 哦， 係啊， 因為我睇過有一個 documentary 講緊嘅就係芬蘭嘅。幼稚 園， 好開心。 其實而家芬蘭讀幼兒教學，即係相關嘅課程都係好多人中意去。 啱，係啊，佢哋係 個 pair 性豆老人咧， 冇錯， 係啊， 好開心，我都想讀啊， 係 真係好開心， 因為去森林度玩咧， 我知啊， 好 care 森林教學。 其實香港有一段時間都好想跟佢哋做呢啲， 點解唔做咧？我覺得都有條件啦， 硬件上影響啦，即係 同埋啲家長未必中意啊。 森林啊，同埋系啦， 家長 講 都唔係讀書嘅， 其實好多問題係 最主要係翻到去可能一身傷啊，或者 都 身污糟啊， 係 啦，真係俾佢咬啊，可能真係唔覺意食咗曱甴啦咁。 同埋而家佢啲家長好細個就已經又要補習，細細個都要補習噶啦。 冇乜時間，但係都有家長可能中意，不過可能就我哋 prefer 佢，可能你自己帶佢去咯。你可以自己帶去咁，家長。可能一對一咁樣，或者一對二咁樣，都相對安全啲嘅。 而我知道嘅就係新界有某啲地方嘅係有嘅，但係都係啲從事教育嘅，可能佢以前好似阿 Suri 咁樣啦，覺得係做呢一個幼稚園嘅教師嘅 額外嘅課程嘢咯。 又或者就係佢已經覺得嘅就係被逼到好壓力好大啦， 好想離開個。 咁我就可能星期六或星期日嘅話，就會有呢啲咁樣嘅課程嘅，所以大家可以揾下。你講得啱嘅，多數都係一個家長一對一就帶埋。 你嘅小朋友去咧，咁、可能會俾你去啲溪間度捉下蝦仔啊， 揾下教索啊， 係啦，冇錯，有嘅有嘅，係 放鬆啊， 有咗一方面嘅選擇，係 啦。 所以其實點解頭先我想問呢條問題咧？最主要其實我係想帶出咧，因為咧其實仲有一個報告顯示嘅係呢個亞太區嘅快樂指數，其實香港係排包尾嘅， 係啊， 特別是咧佢有咧特別係講小朋友嗰個快樂指數，香港都係排爆尾。 其實好多功課、好多興趣班、好多補習，其實好多嘢加埋咧，佢哋係其實幾早已經係好忙碌 嘅，係一個好高壓嘅情況。但同埋咧，最主要咧，我都想帶出就係同埋係嗰個家長情緒嘅起伏，即係可能家長對於小朋友嗰個 轉壓咗落去係嘛，轉嫁咗落去，快啲揾書啊！我記得一次去參加嗰啲朗誦比賽咧，搭 lift 上嘅時候，個阿媽仲喺個 lift。念多次， 念多次，唔 系咁样， 一定要举高手，一定要擘大眼咁样，系咪？ 都上紧去啦，算了。 系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家长情绪嗰个影响咧，我真系好想话俾即系各位有小朋友嘅家长，或者嚟紧会上山小朋友嘅大人讲，真系你个情绪其实真系好取决你个小朋友嗰个之后嘅成长， 好影响佢。 系啊，你个个人生活嘅态度。要如果你真的想培養一個小朋友個正面的思維或者有一個好的情緒社交咧，咁必須要我哋真係要 calm 咗自己先。 身教， 身教係好重要嘅，即係而家真係一面鏡嚟嘅，佢好快學，特別是而家啲小朋友咧，佢學嘢學得好快。咁但係真係咧， 學就易喎， 好嘅又 易喎， 想洗就難啦。 係啊，我以前有一個小朋友係真係佢唔講嘢嘅，我第一間學校唔係而家呢間，佢係唔講嘢嘅，成大半年我都冇。冇聽佢講嘢。有一次咧，我喺啲家庭角，即係嗰啲娃娃角嗰啲咧，咁佢自己玩啦，跟住一講佢扮講電話啦，一講全部都係粗口。 哦，即係扮爸爸媽媽傾電話。 我成大半年冇聽佢講嘢，估唔到一聽佢講嘢就出口成文。 咁你跟住點樣處理啊？ 冇嘅，其實我都係話俾佢聽，你喺邊度學嘅？問咗佢先，咁跟住同家長傾啦。因為其實我想講個問題個源頭就並唔喺小朋友身上， 啱、係。其實你呢三個嘅調查圖都係咁低分嘅話，咪、知道咯， 係 咪啊？所有嘅嘢嘅話都係騰騰掛掛能騰， 冇錯，真係。所以變相咗，大家就知道你個起伏咧，對於小朋友係嚟咗個好深遠而又不良嘅影響嘅，真係。所以大家首先要做好自己。咁當然你話我都有情緒噶嘛，盡量嘗試下， 自己點 樣 唔好喺 小 朋友 面 前 展露咯。因為你作為一個家長，你生得嚟就有呢個義務 教好 去做管教啦，真係。所以如果生仔要考牌。 冇錯， 我同意， 同意， 係啊， 同意， 我同意。 但係我係鼓勵大家生嘅，係 真係。我鼓勵，但係同一時間嘅話，其實咧，你又唔怪得啲父母嘅，係 啊， 因為冇人 係 做，係啦，冇錯，其實都係第一次噶嘛，係 啊， 係咪啊？總有你第一次會做噶嘛，佢都唔識噶嘛，係咯，咁所以我覺得就應該要考 邊學邊做 ，anyway， 所以想透過呢個渠道話翻俾大家聽， 冇錯。係啊，何老師，你冇借啲嘢啊？仲有一題。 系咪仲有一题啊，老师？ 有嘅，有嘅。嗱，咁我问啲课程啲啊，因为我学校做课程嘅。 系。 咁咧，嗱，德智体群美，大家有听过啦。 有啊。 系。咁但系幼稚园咧，其实仲有咧六个范畴嘅喎。 系。 系啦。咁，哎呀，好似话咗个答案俾你听啲，唔紧要。我再问啦。咁嗱 ，A 咁其中有边几个范畴？俾你拣两个答案。 好。 A 咧就系体能与健康啦。B 咧就系、个人与群体、咁 C 咧就系、幼儿科学，咁 D 咧就系、呢、這个艺术与创意，因为呢个啱啱艺术与创意， 艺术与创意， 俾你拣三个啦，好冇？其实得一个唔啱， 哦， 可唔可以讲多次啊？可唔可以讲多次啊？ 好， 讲多次，有一个唔啱嘅， 第一个咧就系、体能与健康啦。第二个咧就系、 个人 与 群 体，第三个咧就系幼儿科学，咁咧、 就系艺术， 系啦，艺术与创意， 有边个冇啊？ 系哟， 即系德智体群美之外嘅话，仲再 德智体群美系其实都有嘅， 都有噶嘛？ 呢个系落实点样去教德智体群美嘅六个范畴嚟嘅。 有边个冇啊？ 个人与团体， 艺术与 创意， 创意， 科学。 个人与团 科学点啊？科学喎，科学 幼儿科学，佢估幼儿科学， 幼儿科学啊，幼儿科学，好啊，个艺术与创意啊， 有冇人啱啊，老师？ 有冇人啱？ 其冇嗰个喎，拣 冇 系啊，冇 拣冇嗰个喎，有人啱嘅， 系咯， 系冇科学嘅， 係啊。 O、okay, K， 我覺得應該有。 欸、其實呢我哋喺幼兒界咧，我哋唔係叫科學嘅、嗯，我哋叫做大自然與生活。 哦，呢、哦哦這個嘅 聽係。 我哋以前都有讀自然㗎，係 啊，自然科， 係啊，自然科咯， 冇錯。因為其實咧，科學咧，可能對於小朋友嚟講嗰個 step 咧太深奧啦，咁所以我哋就以探索為主。 好，知道，多谢晒老师。好啦，今日有个点唱，老师请讲。 系啊，今日咧想点首歌俾所有嘅小朋友啦、家长啦、我哋嘅老师啦。呢首咧叫做《Greatest Love of All》，系 Winnie Whitehouse。 咁点解拣呢只歌？ 点 解拣呢只歌？ 点解拣呢只？ 其实呢首歌咧第一句咧已经帶出了點解我想揀呢首歌，佢就係話、I believe the children are our future、 嗯。 其實就係頭先我想講嘅、家長點解要真係我哋咧，我哋都係啦，要教好個小朋友，因為佢就係我哋嚟 未來啊 嘅棟梁 啊， 係 冇錯， 冇、錯。 多謝曬何家慧老師， 多謝老師， 多謝咁多位主持人。 落堂咯，叮叮。 老師有咩茶點啊？ 老師茶點這麼大？ 我個嘴有半隻曱甴啦。 I believe the children are our future. Teach them well and let them lead the way. Show them all the beauty they possess inside. Give them a sense of pride to make it easier. Let the children's laughter remind us how we used to be.Everybody's searching for a hero. People need someone to look up to. I never found anyone who fulfilled my needs. A lonely place to be. And so I learned to depend on me. I decided long ago never to walk Houston, get this out. Because of greatest love of all. 中午十二点钟听紧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下昼嘅阳光酷热，告别你嗰啲油炸鱼。翻嚟就会有车路的士，潮水已经坐咗喺度啦。 同埋当有点唱嘅时间1872388，有兴趣打个电话嚟咯。好，先咧12点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然后翻嚟继续我哋嘅节目。 Hello， 大家好，我阿邦。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系最风骚、最快活嘅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至下昼1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风骚快活人。 姐姐 大家好啊，卒之天晴可以揸车啦，头先 冇错啊， 卒之都唔落雨住， 喂，今日咧有啲唔同喎，我想先同大家玩个心理测验，好唔好啊？好得意噶，咁我哋可以同听众一齐玩啊，我哋听众听电话点样做咧？我哋首先拎咗个电话出嚟先，开咗电话里边个计数机， 我开咗， 系啦，咁我哋嘅问题咧，我哋最主要咧就分开四组嘢嘅，每一组我哋有7条问题，就好快搞掂噶啦。咁大家记住啦，自己俾分自己。咁点样俾分嘅咧？如果系好唔同意个问题，就1分嘅啫。去到另外一邊啦，好同意個問題就5分，咁中立當然係中間位啦，3分咯，咁所以就可以自己比分啦。由最低分嘅1分去到同意最高分嘅5分，咁樣去嘅喎。咁我哋即刻開始先，我哋第一組問題嘅第一條，咁就係啦，俾其他人知道自己嘅秘密係好唔明智嘅。 嗯，俾人知道自己嘅秘密係好唔明智啊，即係同唔同意？ 係啦，同唔同意？好同意嘅5分，非常唔同意嘅1分，咁樣去啦。好啦，再嚟到。唔理点样，你必须要让重要嘅人站喺你嗰边嘅，即系要人哋认同自己嘅。 嗯，忠诚啊。 好，再嚟啦。 好， 嚟继续。你会避免同其他人发生冲突啊，因为喺未来嘅时候你可以利用翻人哋。 嗯。 好，又嚟啦。如果你系想随心所欲嘅话，就要保持低调。再嚟啦。掌握局势是需要计划的。 掌握局势是需要计划的。 再来了。阿谀奉承是令人站在自己身边最好的方法。好，再来了。我很喜欢辣手的计划令到他成功的。 我很喜欢辣手的计划去令到那件事成功。 即是越难搞的事我越希望他成功的。 死了，我好多唔同意喎。 唔緊要啊，嗱唔緊要，嗱大家先將我哋而家呢一度啱啱以上嘅問題，我哋個分數加咗佢先。 加咗啦。 係寫低自己記得幾多分咯。 寫低啦。 好。 好，我哋即刻再嚟啦，第二種問題啦。 好。 好多人呢係會將我視為一個天生嘅領袖啊。 嗯。 好，再嚟啦。我係有一個說服其他人嘅獨特才能嘅。 嗯，好。 再嚟。如果冇咗我，团体活动就会变得好枯燥乏味噶。 嗯 哼，好，再嚟。我知道我好特别啊，因为身边嘅人一路都系咁同我讲嘅。 同意。 系，再嚟。我有一啲好非凡嘅品质。 哇，好同意。 再嚟。 系。 我可能成为某一个领域嘅未来之星。 嗯。 好，再嚟啦。我时不时就喜欢炫耀一下嘅。 嗯。 好，啱啱又完成咗第二 part 咯，大家将头先嘅分数先加起佢，记低先。嗱，呢个系第二组嘅分数。 好，加咗。 好，第三组啦，好多人同我讲我又失控啦。好，再嚟啦。 系， 我系倾于系反对一啲规则同埋局势嘅。 嗯 嗯。 好，再嚟，我同一啲同性别嘅人打交嘅次数系比较多嘅。 同性别嘅人打交嘅 系啦。再嚟，我倾向深入了解，然后提出问题。 嗯， 再嚟，我触犯咗法律。再嚟啦， 我触犯咗法律。 系啊，我触犯咗法律， 犯法啦， 犯法啊！ 我犯法，咁我点样同唔同意啊？ 系有与冇啦，真系 犯法。 哦， 或者犯咗一啲冇俾人拉嗰啲，咪唔系好同意啊？ 系 啦、 哦， 好。 Okay. 有时我会陷入一啲危险嘅境地嘅。 嗯哼， 好，再嚟，我成日都会觉得好后悔啊。 好，嗱呢度啱啱又七题啦，咁大家记低啱啱分数先。 好， 第三组啦，好去到第四组啦。好，我睇到人哋拳打脚踢嘅时候，我会好兴奋。 嗯， 好，第二，我好中意睇一啲暴力嘅电影同埋电玩。 嗯， 再嚟。 第三题， 跌倒嘅时候，我觉得好得意，好有趣。 嗯， 好，再嚟。我喜欢睇一啲暴力嘅运动。 咦，好低分喎呢一个。 好，再嚟。我觉得人系应该受苦嘅。 嗯 ，OK。 再嚟啦。如果为纯粹为咗好玩，我会喺一啲社交媒体上面讲一啲好尖酸刻薄嘅嘢。 哦，非常同意。 好，再嚟啦。我会觉得系用语言嚟伤害人系冇乜所谓嘅。 好啊。 好。嗱，呢度第四 part 咯，大家将以上嘅分数又加翻埋先。咁我哋咧而家有四 part 嘅分数啦。 系， 咁啊讲下我哋啱啱做呢个心理测验系乜嘢嚟嘅，同埋同我哋今日嘅主题有咩关系咯？咁样咧，大家记住个分先。咁我哋咧以上做呢个心理测验咧，原来系一个好出名嘅一个心理测验嚟嘅。咁佢用嚟做咩嘅咧？就系去俾大家睇下，大家自己心理质素上面有冇一个暗黑嘅一面。 有， 其实咧好多人系唔会知道自己有呢个暗黑面嘅。咁样咧，同我哋今日嘅主题有咩关系咧？我哋明明车路的事， 系咯， 因为原来揸车都代表你嘅心理，你点样将架车？ 绝对系啦， 系啊，你点样揸车？原来咧，因为有一个好大嘅 control power， 自己个主动权喺晒自己手上面。 有啲好猛整嘅，上架车系第二个人嚟噶。 冇错，一揸车会无端端平时叫温文尔雅，点知一揸出去逼人啊！红绿灯面前逼路人行得慢啊，嗰啲都会发生嘅。咁其实嗰一个就系个暗黑面，好多人系唔知道自己有呢一样嘢嘅。咁今日嘅主题就得意啦，因为咧其实喺加拿大咧有一个大学咧 Ontario 嗰边，咁样咧一个 professor 做一个好得意嘅测试。一个好大型嘅 research 噶啦，叫做系，咁佢哋测试咗啲咩咧？就问大家，大家中唔中意死气喉啊？咁样，咁其实我哋在座咁多位啦，我哋中唔中意死气喉啫？ 仲有臭， 要咁讲，死气喉点解会有啲人中意？因为中意响声啊嘛。咁但系一啲健康嘅响声，即系话可以接受，唔会太夸张，因为太夸张嗰啲咧，我觉得系又响唔系又响，同埋最衰咧，有啲车咧行到龟栏咁，但系又鬼死咁响。其实你明唔明啊？即系嗰个矛盾嘅地方。 冇错，因为我哋其实都之前讲过噶嘛，有啲车好得意噶嘛，好大声， 但系行到。 改死气候，改到好大声， 好大声，但好慢嘅，龟速嘅，喺条街你净系听到佢好嘈，好嘈，好嘈， 喺前边咪又见到你 扰民，系啦，跟住但最后又好慢， 同埋其实我想问，有啲死气候咧，点解净系好大浓烟咧？即系系咪嗰啲系啲渣嘅死气候啊？因为 suppose 你应该有声，但唔好喷埋烟。有啲净系哇一浸嗰啲黑烟。 其实咧有黑烟出嚟嗰啲嗱，黑烟咧就系架车佢真系排放问题嚟嘅，其实嗰啲系唔环保嘅嚟嘅。烟有两种，黑烟纯粹排放，白烟部车有问题噶啦，就要去整嘅嘢嚟嘅。 咁但系烟反而有问题， 啊、 白烟有问题噶，要即刻整嘅添啊。咁但系黑烟咧就讲紧环保条例，其实而家路面上面喷黑烟嘅车会越嚟越少，因为本身咧环保条例系啦，出一捉到啊或者验车嘅时候，其实佢已经过 唔 到噶啦，而家你黑系啦，咁所以咧其实有呢两样嘢啦。咁有一啲车咧专登改死气候噶，咁佢将中间嗰啲。隔的位置全部拆走曬，咁佢哋咧叫直出喉，咁基本上咧就係由你嘅 engine 一條喉撲出嚟排氣啦，但係佢係直出一下就去到後面，咁嗰啲情況咧係最大聲嘅，咁其實大聲到個層次，你好似澳門賽車 係啊 嗰種聲嚟嘅，咁但唔代表嗰部車快喎， 佢 一拍車就已經震耳欲聾嘅，我覺得其實嗰啲係好唔健康嘅，即係等於大佬頭先所講，好唔健康嘅聲浪嚟嘅，咁我覺得嗰啲我自己自己都唔中意嘅， 应该佢自己都觉得嘈噶系嘛？ 车里边系非常嘈，同埋嗰种改法咧系会有问题嘅。即系譬如架车行到去某一个固定速度嘅时候咧，我哋嗰种叫 droning 即系英文有一个 terms 系咩嚟嘅？就系、是、会佢一个低频。无端端系个共鸣出晒嚟嘅，你成架车系耳仔听到声啦，肉体都感受到个震荡嘅，系一个气压嘅震荡嚟嘅。咁通常嗰啲就唔同嘅速度会出现啦，大部分嗰种情况出现都系喺时速六十左右。你就谂啦，你 六十啫， 系啊，但嗰个定速嚟噶嘛，好多国家地区五十或者六十之间个法定速度，你好大部分嘅时间你就喺嗰个速度嚟噶嘛。 咁好辛苦咯， 好辛苦嘅。是做嗰种车主或者乘客都好，你不 段你就係受住個壓力嘅震盪嘅，係好唔舒適嘅一個體驗嚟嘅。 咁點解要改呢？ 貪過癮係啦，因為其實咧好多時 有咩過癮咧嚇？ 因為咧 大聲， 其實 即係我嚟緊啦咁樣嘅意思。 我哋不如講下就用加拿大嗰個例子啊，大學教授佢做咗啦好多人嘅一個調查，咁佢就問翻咗佢啲學生，喂，咁你哋會唔會中意啲車個聲後咁大聲？ 唔中意。 嗱，我哋在座咁多位，其實我哋都唔中意啦。原來好多人係好中意嘅。佢係超過咗六成，六成左右嘅人係中意呢件事嘅， 係 啊。 不過想問潮水，唔知咧呢個情況唔知啱唔啱我個諗法，就係佢加得呢啲喉咧，佢其他都唔會唔改嘅，即係佢改得喉一定改好多嘢。佢響喉，所以人哋望佢嘅車，因為你喺度改到幾影嘅，即係我覺得個心情係咁咯。 冇錯，其實咧嗰個 research 到最後，佢都引證咗好多樣嘢嘅。原來話嗰啲人咧，佢改呢個死氣喉嘅心態係咩咧？有啲係真心中意大大聲嘅啫，但原來有。好大部分嘅人，佢哋系想做咩咧？叫做 attention seeker，即系佢系你望 我， 你望我啦， 有几影 一揸出去，佢觉得人哋望佢，佢系觉得会好开心嘅成件事。 咁呢啲人系啲咩人啊？呢啲系好自卑嘅人啊？ 诶，唔定嘅，唔定嘅，一定我哋会就去到我哋嗰个暗黑面啦，即系好得意嘅。咁佢就讲咗啦，咁佢除咗 attention seeker 啦，你望我啦，你望我啦。原來咧，佢有好多都係會有虐待狂嘅傾向喎， 即係呢啲人會有虐待狂， 虐待人。所以咧，佢好得意嘅，佢成個 research 個結論係做咗啲咩咧？嗱，咁佢先調查一陣，你中唔中意死嘅猴先個比例上，咁佢攞咗個比例啦。 嗯、 大家接住落嚟第二個步驟就係咩咧？就係做我哋頭先啱啱做完嗰個暗黑大測試啦。係啦，因為我哋頭先嗰個暗黑大測試咧，其實一個好出名嘅叫做心理測驗啦。 嗯、 網上面其實揾得到嘅嘢嚟嘅，外國流行咗好多年噶啦，係、有科學根據嘢嚟嘅喎。咁佢就再睇翻個比例咧。原來好得意啦！個結論就係中意大聲死氣喉嘅人喺我哋嘅暗黑測驗裏面咧，佢哋攞到嘅分數係 好 高 分 嘅。 係咪自戀方面啊？ 自戀方面有四個大方面。 我覺得改到鬼五馬六嗰啲咧，真係好自戀嘅，即係有啲明明，我覺得咁都叫靚咁樣。 係啊，咁好得意喎！諗我哋不如好快翻翻去啊，因為我哋頭先講加拿大嗰樣嘢，我哋就會因為死氣喉變咗個暗黑啊嘛，我哋就睇下頭先我哋嘅心理測驗嘅暗黑指數，大家自己睇翻啦。 因為你 係 有四組嘅，係咪四組都唔同㗎？ 我哋有四組嘅測試㗎嘛，頭先四組嘅問題，咁我哋就講翻啦。第一組嘅問題，其實佢係講緊乜嘢嘅咧？呢個係踩住其他人上位嘅指數嚟噶， 哇！我好高啊， 我都 OK 喎， 我27分啊， 我22咋， 我20 ，OK， 咁大家合理啦。嗱，我話俾大家聽下，呢個測試裏面，大家如果見到自己嘅分數係18分以上，其實就開始要留意啦，自己個暗黑面咧係有啲料到㗎嚇， 暗黑啊， 咁呢一個好得意喎，咁佢因為其實頭先嗰啲問題咧，第一組咧，其實佢暗地裏咧係測試緊睇下你同其他人個相處係點樣嘅，你遇到一啲問題時候，你個取態係點樣嘅，所以咧就好明顯啦。咁佢結論咧就係原來嗰堆嘢裏邊咧就睇得到自己會唔會可以做得出，就係踩住人上位啦。 我做得出啦，27分啦，你咧？ 頭先咧，其實我顧住講咧，我篤唔到自己嘅。 佢冇啦，佢唔夠瞓夠時間。 我要翻去自己做下，我都想知。所以小強快啲，我哋整啲劇出嚟啊！我哋睇下啲拳鬥劇啊， 可以 可能好精彩喎，以為咁樣。 可以啊，好啦， 好啦， 第二組 啦，其實仲得意， 高分喎。 嗱呢一個，我哋咧係講咗好多其他身邊嘅人點樣睇自己啦，或者自己點樣擺自己係咩位置嘅。其實好得意啦，其實呢一個咧就係一個自戀嘅指數嚟嘅。 O K 啊， 係咪 O K？ 大家。分数如何啊？ 27， 我28啦， 好， 我15。 诶，得意喎！嗱，呢一个就好得意啦，因为我觉得我以为嘅系我哋啱啱呢一个做当娱乐圈噶，娱乐圈圈子，其实应该会好高分嘅，因为大家系会将自己即系睇得好特别嘅一样嘢，佢先至会散发到一个味道出嚟。由心而发， 我都话我就觉得呢个我会好高分， 你会好高分，一路问到都好高分嘅。 系啊，好高分啊！ 即系 我最少分，即系呢一组咧就系话中意炫耀一下，我就系2 吓两分， 系啊， 点可能两分啊？你最低都一分啦。点可能两分啊？ 即系所以 唔系好难 讲， 好难讲系啊，系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啫。 因为咧好得意，炫耀呢样嘢咧系自己 嘅覺得嘅， 係啊， 但有一另一面嘅時候，就是、人哋睇會唔會炫耀咯？ 係、 啊、因為好多時，譬如喺網上面啦，而家社交媒體咁發達啦，有啲人係好中意喺媒體上面放閃。 啊，我真係唔中意。 而放閃仲有好多種放閃噶嘛？ 有啲人好中意噶，係啊，乜都放。 冇錯冇錯，係專係放，譬如有啲人與人啦，係啦係啦，食嘢又擺， 有隻狗又擺， 係啦，或者大表啊嗰啲，全部一開出嚟全部都是那些嚟嘅，咁、嗯、那些都是放閃嚟嘅，係啦。咁小強我知道嘅，真係唔中意嘅。 我就零咯，係 啦， 識 同唔搞 咁 係 啦。 好，好啦，咁再嚟咯。 第三個劇， 家庭聽緊嘅，大家都對住自己。第三組咧好得意啦，咁佢牽涉咗嘅就係睇下，喂有冇一啲好失控嘅表現？係、嗯、咁，佢透過呢啲好失控嘅表現就睇啦，咁有冇精神病嘅潛在可能性啦、嗯？ 我十七分。 十九 合理合理， 我十 啱啱中间位其实嗱呢啲全部冇问题噶、因为咧佢呢一个好得意嘅，其实就系睇你有冇啲好失控嘅反应、嗯。其实失控嘅反应就系我哋头先会讲啦、譬如一上咗车，自主权喺晒自己度，会唔会系咁揿啊？去到红绿灯位，嫌人行得慢、或者斑马线就会逼人， 或者你爬你头， 你 好嬲啊！ 但系你讲啲嘢，我从来都唔会。 呢度有个人啊！我证实佢啊，由呢一度去游一城，拨咗三字，咁犀利， 系嗱，你自己好低分 啊！嗱，我费事讲边个啦？呢个咧，佢一落到去医院嗰度，我当时吓咗啦， 佢系同一个位拨三下，定分开三次？ 分三次，跟住去到窝打路度又拨拨。再转到去啊！嗰个老街， 嗰个人再嚟， 嗰个人安咧坏坏地，佢想试下佢，即系 test 下佢。 你识咩？ 我识佢， 唔系纯粹测试啫，测试，因为怀疑紧甩咗条线坏咗。 可能太唔了解自己。好，第四个剧啦， 第四组仲得意啦。嗱，呢一个咧系讲一个对外嘅心态嚟嘅。头先啲问题，所以咧其实第四组咧系睇有冇虐待狂嘅潜质啊？大家咩分数先？ 十二分， 我九， 系啊， 十六 嗱，中间位偏低添，嗱，所以呢一个完全系正常，冇问题噶。但系 好难 讲，去翻个 research 嘅时候 啊， 好好笑嘅一个结论系，佢哋先系讲咗死后中意嘅人，咁佢哋进入第二 part 就系做呢一样嘢啦。 系啊， 进入呢一 part 嘅时候，你觉得佢哋最高分嘅系咩位置？ 最高分啊， 虐待狂， 我哋好简单，我哋深入一次，我哋深入一次先。有边四个大因素啊？第一个系讲踩住人上位，第二个自恋狂，第三个精神病，第四个系虐待狂嚟嘅。 系咪意思即系样样都有啲啊？佢哋 唔系噶，佢哋系好偏咗喺某啲嘢里边。 咁虐待狂 系啦，虐待狂中晒嚟嘅，虐待狂嘅指数好高嘅。 因为佢见到人哋好嘈啊，咁样佢就会开心。 系啊，原来话，跟住佢哋再问翻啊，阿 professor 再问翻嗰班人啊，佢哋话：诶，咁其实啦，你改到条喉咁大声嘅时候，你会唔会系想睇到人哋啲咩反应啊？跟住佢哋会讲咧，有好多就话： 诶， 我纯粹系中意见到人哋望我自己啫，我已经好开心啦。但系有一啲系话：诶，唔系啊，我中意停咗个红绿灯喺度之后喺度比胸咗，砰砰砰砰砰，跟住见到啲路人好惊咁样走啊，揞耳仔嘅时候，佢哋觉得好兴奋， 即系吓到人啊嘛， 吓到人，其实真系虐待狂表现嚟嘅呢一个系，系 啊， 好嗱，除咗虐待狂，大家觉得以上头先四种，仲有边一种佢哋？ 自恋 冇错啦， 啊自恋， 自恋系个指数都 系 好高嘅，因为好中意人哋望自己啊嘛， 系啊， 仲有一个，仲有一个， 精神病， 冇错，所以精神病指标，跟住所以阿 professor 佢结论系咩咧？原来成件事佢调查完啦，做晒一堆佢， 你冇好嘢喎， 系啊， 因为 自恋都还可以， 暗黑指数嚟噶嘛， 系啊， 暗黑指数系啦，所以佢自恋其实系可以嘅，我觉得，但系咧佢话 精 神病指标原来都系好。好高嘅嗰件事， 系啊， 所以咧我哋 会唔会今日你玩完呢一个车路的士之后，有好多人要改翻条死油？ 即系剩翻整啫， 而家整体少咗嘅马路上边， 系啊， 我感觉 嗱，其实我哋讲翻咧，而家呢刻马路上面咧，我见得到嘅，仲有大声嘅车嘅，但大声嘅车普遍嚟讲咧，都系佢天生嗰部车大声嘅车嚟，即系一出厂佢本身系 改出嚟， 唔系夹硬改，因为点解咧？其实而家香港系捉呢一样嘢捉得好犀利嘅。 好多地方 改車就 中上係厭呢樣嘢係好厭惡性嘅嘢嚟嘅。咁、我睇翻網上啲評論啦，睇翻啲新生代佢哋而家點樣睇呢件事啦。原來好得意喎！大家清一色啊，我哋呢度個個都係正常人嚟㗎嚇。係 啊， 原來個個連啲新生代都係講改死氣候係令人好厭惡嘅一樣嘢。 非常 咁，所以咧，大家譬如中意去改車又好，玩車都好嘅、嗯，其實有好多嘢俾大家去提升自己部車嘅性能嘅。將死氣候嘅聲浪呢樣嘢，你唔好擺首位啦。係、啊，即係你可以其實而家有好多所謂嘅死氣候啦，係啲超級跑車都會用嘅。原來嗰啲死氣候都會為好多嘅車輛佢哋出一啲專用嘅喉管嘅。嗰啲車其實換咗佢哋嗰種嘅死氣候，原來把聲唔會特别大声噶，纯粹靓声咗，系你嘅性能提高咗啦。 提升， 当然讲紧嘅系大家听众你住紧嘅地方系个法规啱嘅，你系合情合理合法，你先至好考虑。 冇错冇错，好留意留意啦，多谢晒潮潮。OK， 下次大家改之前就谂得清楚啦。 改呢把声。 好啦，十二点半听个风骚发人啦，电话号码18723188。立半新闻之后翻嚟就系点唱嘅时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厂商会举办新一届工展会购物节，今日起一连四日在亚博举行，设有超过250个摊位，部分产品低至一折同一蚊出售，增设可供职场享用鸡尾酒的饮食区。廠商會預料工展會人流大約有60,000，期望生意額大約6,000,000元。為慶祝港隊在巴黎奧運取得佳績，今日開幕日免費入場，大會亦都向旅客免費派發入場券，推廣香港。在巴黎奧運成功衛冕男子花劍金牌的港隊劍擊運動員張家朗凱旋返港，不少市民到機場迎接。張家朗首次金牌被在場等候的傳媒拍照，他說對於能夠成功衛冕仍然感到難以置信，他又說所有香港運動員都很努力爭取好成績，不論有沒有獎牌都值得尊敬。張家朗說連續兩屆都取得金牌是上一代劍擊運動員種下的樹，他們這一代收成。他再次感謝市民到巴黎為他打氣。至於下一屆奧運，他說目前未想太多，但是希望到時團體項目亦都可以爭取到奧運資格。行政長官李家超和特區代表團展開最後一日在越南胡志明市的訪問行程。李家超早上先拜訪胡志明市市委副書記阮胡海，之後參觀當地一間港資的製造廠。他中午將會與越南工商界共進午宴，期間兩地會交換合作備忘錄。李家超下午將會總結一連六日的東盟外訪行程，晚上回港。湖南鄞州志興市日前暴雨成災，鄞州市政府說初步證實志興市共有30人遇難，35人失蹤，涉及5個鄉鎮26條村，而暴雨一度造成知興市多個鄉鎮電力或者通訊中斷，目前已經基本實現通訊聯絡和恢復供電。官員說強降雨令到知興1641間房屋倒塌，超過200,000畝農作物受災，70,000多畝耕地遭到損毀，受災人口達到118,000人。當局召集近1800名各類搶修工程人員，全力搶通修復道路、電力和通訊等。天氣方面，預測本港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日間持續酷熱，部分地區最高氣温達到34度或者以上。下週初局部地區有驟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950点，跌354点，总成交金额48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9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622点，跌5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9.8跌5.8，汇丰控股65.9跌2.35，恒生中国企业61.42跌1.3，中海油20.25跌6.5，阿里巴巴75.75跌1.75，美团104.6跌4.6，盈富基金17.52跌3.3，建设银行5.39跌7仙，小米集团16.08跌6毫，友邦保险51.75跌1.1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14，日元149.43，瑞士法郎0.872，加元1.386，人民幣7.229，英磅對美元1.273，歐元對美元1.08，澳元對美元0.652，新西蘭元對美元0.595。日經平均指數報36,362點，跌1,764點。港金報22,890元，係升1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456.69美元，賣出2,456.9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 DJ Summer Pop Up， 今个暑假二台 DJ 一齐走出直播室。 Made in Hong Kong 嘅李志刚，三五成群嘅黄天怡，骚动音乐嘅奔神， 连同资深前辈 DJ 欧瑞强、梁继章同听众朋友近距离见面兼大玩游戏。 记住8月3日下午3点，将军澳东港城1楼中庭， 二台 DJ Summer Pop Up， 有音乐，有快乐。 佢父母离异。跟随再婚的父亲搬到陌生城市，在新学校遇上 他。他留级生，外表冷漠孤僻，其实内心温暖。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白日梦我》，改编自同名小说，庄达飞、周奕然，青春如光，放肆追梦。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梗系冇啦。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跟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个节目《风骚快活人》啦。今日天气咧有阳光，有酷热，呢个周末希望都系咁啦，晒太阳，唔使成日落雨嘛。局部地区今日都有骤雨，今日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完头先老师讲咧，阿马小云，你觉得你做唔做到幼稚园老师？ 做唔到啊，因为我都系急躁， 急躁， 急躁，系啊，同埋 快讲啦咁啊， 系啦，同埋我系一个坏榜样，一个坏孩子， 咁咪好咯，系啊， 坏孩子。 咁啊，总之我就系你做嘅，佢哋唔做冇。 但系佢哋又未有咁有定力啊嘛。 咁啊系，都唔知啊。 系啊， 好啦，打咗电话嚟嘅有 Maggie 嘅第一位， 马基， 马基， 马基， 马基。 Hello， 你哋好啊。 你好啊，你好啊。 Maggie 把声好好听 啊 ，Maggie。 开心啊，听到你哋把声。 听到你仲开心啊，系啊， 你好啊 ，Maggie。 你好啊，马小强。 有冇挂住我啊？ 有啊，你唔翻工嗰日咧，我都挂住你嘅。 真系， 梗系啦， 咪就听日同后日咯。 系啊，点 啫？马记，马记， 哎呀， 冷静啲，马记。 咩啊？ 好， 中意你， 我都爱你，我爱你，收线啦，拜拜。 我唔准你咁讲，唔收线。 你喺边啊， 小强？ 啊？ 你而家喺边啊？把声好似喺 我翻紧工。 好，我翻紧工啊！你个 job 都几 free 喎，吓。 系啊， 你问老板娘啊？望住个大 海啊！ 我估下先。 点样先？嗱，点样先？嗱，我哋估，我哋估系 救生员。 你讲少个仔，你真系望住大海啊？ 佢点会讲笑啊？望咪望咯，定喺南区响响南州嗰啲？ 唔系， 你系咪真系望住个大海先？ 我信佢 啊！ 我 真系望住个大海 嚟啊嘛！我出咗嚟，所以我会望到个海嘅。 哦，即系你而家离开咗公司行咗出嚟？ 系啦，冇错。 哦， 不过 食烟。 打边炉唔好啊，戒咗佢啦。 唔系，我估啦，你行出嚟专登就系要同我哋倾偈，系咪？ 系啊，冇错啊， 系啦。 叻啊，正正。 你边头翻工啊？ 我讲咗就俾人知道噶啦。 冇，真系冇。系啊， 咁算啦， 好。喂，咁啊，今日吓有啲咩特别点唱啊？ 冇啊，我想点唱，我下个星期五九号 系 生日，同个仔。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Maggie and Lawrence. 多谢多谢。 Happy birthday to you, 好嘢。 点解会系同一日嘅马记？ 系啊，唔开心。 真系咁啱。 我都估唔到嘅。 唔开心。 系咁啊，仔而家几多岁啊？仔 个仔好大啦。 系啊， 几大啊？ 系啊。 29岁， 廿几啊？ 几多岁先得噶？ 系 咁神秘哦！ 再多几岁？32， 做咗奶奶未啊？你 系啦系啦， 做咗啦！ 哇，恭喜你， 咪开心啦，搞掂晒啦， 冇错啊！ 新抱仔听唔听话啊？ 诶，听话， 初归新抱啊！ 听话 唔系讲听话噶，即系大家开唔开心啊？啲关系好唔好啊？咁啊，听 尚算 OK 啦。 哇，尚算 OK 啫， 唔好介意，佢有暗黑， 唔好咁要求高， 暗黑 冇错冇错， 咁要求咁高，点可能要求人？ 自己都 系， 都唔系 perfect， 点可以要人 perfect 咧？ 咁啊 ，Maggie， 你对你奶奶又点噶？ 嗯，即系你以前嘅奶奶对你系点噶？ 系啊。 咁佢都健在嘅，而家一般啦。 哇，正啊！ 系啊，一般咯。 几好啊！佢又唔会讲到系咯，吓，即系佢真系好诚实咯，一般。 唔系咯，又唔使呃我。 系啊，真系你始终嗰个都唔系你自己阿妈妈嘛， 系 咪？ 系 啊，争啲嘅。 冇拗叫仔 O K 噶啦，吓。 咁你九号边度庆祝啊？ 系咯， 九号 系啊， 系啊，生日啊嘛，两个 一齐生日喎，吓？ 要做嘢，所以夜晚咯。 嗯，食饭餐饭 正， 系啦，冇错。 嗱，你应承我蛋糕一定要切， 嗯， 真系噶， 仪式感 年年都有嘅，佢哋都 一定要切蛋糕， 哦， 一定要吹蜡烛 啦，今年 系啊，点解咧？ 系啊， 因为你系60岁大生， 今年大生日， 真系啊，70系嘛？ 咁又冇咁紧要， 六十，嗯，系咪啊？ 女性出头噶嘛？ 咩女性出头？ 61啊？即系咪咁嘅意思啊？哦，系啊，有啲咁嘅嘢， 系啊，系啊，系啊，有啊， 即系唔做60做61咁啊？如果 系啊， 哦，系啊， 喂，咁你 男性做60啊嘛？ 哦，系啦， 我哋唔识呢啲嘢， 系啊，有排啊嘛， 系咯， 你哋未到嘛？ 梗系未啦， 你哋有排都未到。 唔係有又點啫？其實真係即係一個歲數，係咪？ 同埋因為你心境年輕開心就好 啊！係啊，冇錯冇錯冇錯，呢樣心境 係 啊！你問61岁婆婆都仲可以打乒乓波， 係 嘛？輸咗波都仲可以笑騎騎，你學下人啊！ 咪係咯 ，Maggie 有冇踩滑板啊？ 有冇玩啊？霹靂 踩 板就有 踩板，落公園喺度踩板， 踩板 滑板踩我。 好，最好最緊要係咁開心啲。 快乐，最紧要身 体 健康，身 体 健康啊！ 系啊 ，OK 啊 ，OK 啊 ，OK！ 哇，你呢首歌都好犀利啊！ 系啊，因为呢唔系系咪踩板？ 冇用，间唔中我哋都有听。 好啦，送你歌俾你，跳舞街。 多谢晒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拜拜，拜拜， 拜拜，生日快乐。 擦 小吃都能着安慰，腿总不肯安放原位，明日只在遥远，世间正在转。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一切在转。Do you wanna hold me t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世间正在转。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一切在转。Do you wanna hold me tight？ 应该点起冲动心态，摇摆的风中起舞无坏，新的招式虽是古怪，此刻的心中却嗨。请不必心大心细，黄昏的景色充满明丽，让你的小腿弹着起舞，心底的欢欣也流露。明日只在遥远，世间正在转。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一切在转。Do you wanna hold me tight？ 明日只在遥远。 台 DJ 一齐走出直播室 ，Made in Hong Kong 嘅李志刚，三五成群嘅黄天怡，骚动音乐嘅宾臣， 连同资深前辈 DJ 欧瑞强、梁继章同听众朋友近距离见面兼大玩游戏。 记住八月三号晏昼三点，将军澳东港城一楼中庭， 二台 DJ Summer Pop Up， 有音乐有快乐。 冇錯，就係呢個星期六，即係聽日咧，我哋晏晝三點喺呢個將軍呢個東港城見啊！大家如果攞咗呢個入去觀看嘅 quota， 記得嚟咯噃。好啦，電話裏邊有另外一位朋友， 喂 ，B B 喂， 嘉 瑞， 你好啊 ，B B 人， 哎，仲有阿马小强同埋梁继章，今次记得啦。 你好解你嗌我冇咁兴奋啊，我唔开心。 因为唔同，因为系女仔嘛。 咁啊点啊？ 我中意同女仔沟通多啲。 系啊，唔好同佢讲嘢啫。 系啊，唔好同佢讲嘢啫。讲笑，讲 笑啫。 拉拉链。 系 咪 啫？ 我点样？我同学补足佢七月三十一号生日，因为我哋喺中一已经开始识噶啦，识到而家中一同一班之后就咁样一路。 谂咗几多年啊？你哋？ 谂咗好多年啦，都唔记得。 讲笑，你讲先啦，你谂咗几多年啊？ 八年， 谂到而家，仲读紧 系啊。 仲有阿细姨星期三农历生日补咗佢，不过系唔喺香港，佢喺移民，到时我播翻俾你听咯，英国 上翻睇啦，嗯。 祝佢身体健康咯，生活愉快咯。 你都几长情噶， 身体健康 吓 就。工作愉快， 好啊！ 你同阿 Candy 即系同我识咗几耐啊？头先讲笑啫， 中一开始啦， 我知 啊， 系啊， 咁唔知你几岁？ 三四岁咯。 十三岁，咁你而家几岁？你而家100岁系咪？ 而家14岁， 即系几多年？ 生日打个电话上嚟，57岁嘛？你仲我？咦，咁犀利嘅，毫不犹豫就讲57岁。 系啊系啊，57岁， 几好啊，40年喎，40， 点 keep 啊？我想问你啲友谊。 系啊。 咁咪有時生日就出嚟食下飯啊，間中啊打 WhatsApp 咪打電，即係 WhatsApp 或者打電話咯。有時有啲嘢揾佢幫手，佢又佢得閒都會幫手嘅。 貴物咯，嗬， 係啊， 貴物好貴。 同埋同一個年份咧，我哋即係我哋都係同一年份，不過佢就7月，我就4月咯。 通常嗰陣時都係咁噶啦。 不過舊時就好啲嘅啲友誼，我覺得 幾時唔係咁啊？咩叫唔系头先阿小强话咩？通常以前系咁，即系几时唔系咁？ 唔系你，因为而家往后咧，好多譬如话移民嘅同学啊，国内同学嚟咧，个年龄有差距啊。否则一齐升中一咧， 啲人咧又 升中一系差唔多年纪。 哦， 系啊。咁你佢有冇结婚啊？你有冇结婚啊？有冇啊？即系做姐妹啊、伴娘啊？你哋一齐 有冇噶？即系有冇 friend 到咁？ 我结婚嗰时有。 哇，好咯， 呢啲好好， 好正， 佢帮手喎， 系啊，好正， 系啊。 咁你啲男朋友有冇要见过佢先咯？ 系啊，系喎，你有冇？ 系咪啊？ 佢有冇问你？ 冇，好似。 喂，你就帮眼睇下， 系啊，好闺蜜啊。 系啊。你 失戀有冇喊啊？ 佢驚阿 Candy 搶佢諗， 我好姊妹嚟嘅， 俾老公鬧好似咪有喊咯，我話哇老公又鬧我咁樣， 真係啊！佢做咩事闹你？唔得， 我老公闹我 啫嘛，唔会嘅。 唔得啊，我唔准啊。 好，所以咧，你补足佢，系咪7月31号生日啦？ 系啊，系啊。 嗯，好嘅。 31号。 好 啊。 咁就星期三补足阿依龙嘅生日。 好。 好。 生日快乐，好谢我哋嘅又系。 咁啊， 好 耐 啦。好啦， 细姨。 好啦， 多谢 晒。身体健康啊！ 大家 好。我想问咧，你哋 DJ 有冇限年龄噶？ 冇，你嚟啦！你咪想我是 DJ 啊？ 佢仲有4号截止咯， 截止喎，试下玩啦， 快啲啦， 有兴趣， 你帮自己问系嘛？你帮自己问系咪啊？ 系啊，系帮自己问 咯，系 咯 系咯， 好啊， 试下先咯， 系啊， 冇坏， 系啦，唔好自己未试就放弃 啦，8月4号截止啊，快啲， 快啲啊，上我哋 下条片噶嘛，我知啊， 上我哋香港电台网站睇，好唔好？ 有机会同我一齐做节目， 好啊 ，OK， 拜拜， 谢谢。 好啦，另外有 Calvin 啊，代读下点俾 Phone Show Fans 宝宝听，因为听日生日都代祝 Albert L 生日快乐嘅，点埋俾 Phone Show Fans Queen 呢个长仔听嘅， 宝宝生日快乐。 仲有一个叫 Chenny 啊，佢话阿老婆宝宝啊，佢个老婆宝宝就话听日生日啦，想点呢个 designer music， 同一个人嚟嘅，应该系 同一个人嚟嘅咩？ Chenny 喎，宝宝生日啊嘛，头先嗰日系宝宝嘛，呢个又 佢老婆宝宝喎， 紧要啦。喂，送俾大家有郭富城呢一首 Exit。 不愿到看不到太空，世界太阔，世界太美，要找到认同。起动吧，踢走去虚空，我要跳舞跳到变老，跳出了动容。就算那可找到心中火热与天真，只管开心跳舞，热烈来靠近，请珍惜初心的声音，初心的声音不应该更新，看清楚初心释出的缤纷。 Now 1 2 3 Exit。 我要跳舞跳得真，跳到世界允许的放任，爱上跳舞永远满载了真心，跳到节奏爆灯不过分，一起欢呼一起跳舞大踏步，一起高呼一起鼓舞，梦梦梦爱上跳舞太开心，跳到每个拍子都叫好。 Now 1 2 3 Exit。 风在动，太空中太空，世界太阔，世界太美，要找到认同，请互动踢走去虚空，我要跳舞跳到变老，跳出了动容，就算那可找到心中火热与天真，只管开心跳舞，热烈来靠近， 间，请珍惜初心的声音。初心的声音不应该更新，放清楚初心释出的缤纷。Now one, two, three, exit。我要跳舞跳得真，跳到世界允许的放任。 欢迎咧，就 Exit 啦，仲有五分钟，晏昼一点钟，风骚浮人里边，我哋有另外一位朋友打电话嚟，就系 Money 妈妈。 喂 ，Money，Money，Money，Money。 我上次都打过嚟噶，我做咗奶奶，上年打过嚟咧。 喂，恭喜你啊，奶奶！ 不过今日咧就想点唱翻俾阿梅听，因为佢听日生日嘅，系而家 系 啦。 有啲咩想？ 就祝佢身体健康啦，日日都开心，同埋咁恩典满满咁样啦。 哦， 因为佢信教嘅，所有都。如果播到直歌就可以点埋俾佢听咯， 可以， 一定可以。 咁再补足，七月咧就屋企前家族都有两位成员生日嘅，一个就系啊前前家族啊，我哋姓钱啊嘛 ，money 咯， 系啊，咁就有大家姐啦，七月廿一号生日嘅佢，咁就阿二哥啦，就7月31号咯，另外有位朋友叫。肥猫咧，我都想補足埋佢哋生日快樂，咁個個都要開開心心啦。身邊個個都健康啊，同埋都要日日開心。 嗯，健康就開心。 Money 姐啊，你屋企有冇人叫做錢？ 我唔係姐姐，我係我都叫阿嬸嬸我都。 Money 嬸嬸啊，你屋企人有冇人叫錢啱啊？ 錢啱啊，都可以。都可以咁讲嘅，即系个个姓钱咧，个个都可以放钱落去咧，咁啊做到好多就开心，即系日见到好多就开心。 你有冇个细佬叫做钱币？ 冇喎， 钱包 系咪第日有个孙可以叫佢钱币？ 喂，唔好币唔好，钱包钱包 钱包， 系啊，钱币唔好叫钱包 啦。喂， 先唱埋俾你哋听啊！ 多谢晒， 你哋要 钱字家族好嘢， 多谢晒，明日恩典 有你， 妈咪妈妈，妈 咪妈妈。 你都记住我哋今日嘅风骚浮人 Happy Weekend， 我哋星期一再见你啦， 拜拜。 来，为何还等待？趁大家也在，时间在流动，还过目前，往下秒开，就趁这分钟来一个合照，挨完还识怎么笑？辛苦记。过活还是精彩，没有笑悲哀，想不起到底多悲哀，共你纵是尘埃，到红海再行下去，大概还有恩怨，开遍面前，寒季终。前面。 切都不欠。 明日欣，你送俾所有朋友，可能晏昼一点钟，星期一再见你啦， 拜拜。 前七系嘛？